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同潘永祥主持节目嘅。咁啊，潘永祥， 系李志坚。 我哋今日倾嘅话题，即系呢一节倾嘅话题，上个礼拜都有倾过。 系、冇错。 咁就系讲紧啲即系做团餐嘅酒楼啊，呢啲饮食业嘅问题啦。咁因为随住嗰个通关之后，咁啊多咗旅行团入嚟啦，尤其系内地嘅旅行团。咁啊睇到做团餐嘅食肆咧就多咗。咁啊，其实呢啲团餐睇翻个资料咧，就有七送一汤或者八送一汤。咁啊，个收费讲紧咧，有一啲做团餐嘅酒楼咧，佢收费咧就系每一位咧，即系七送一汤就45元。咁啊，即系对于一啲平价旅行团嚟讲，咁呢一个系一个选择啦。因为即系睇翻啲资料，就系啲内地旅客佢嚟香港，如果即系佢参加一啲平价旅行团系两日一夜嘅，咁啊好多时咧佢哋就食一啲比较即系收费平啲嘅团餐。咁啊，咁但系有问题啦。咁啊，之前有一啲地方就佢哋做团餐就会系喺埋嗰区度购物啦。咁可能会引起当区嘅一啲居民嘅反应啦。咁啊，觉得哇，系咪阻住我哋即系行人路啊，各样啊，咁就有啲情况啦。咁而家尖沙咀区咧，即系都有啲做团餐嘅酒楼。咁即系阿潘永祥呢个呢啲地区，即系喺比较旅游区啦。咁会唔会都有啲状况，即系出现会阻街，或者系令到啲即系当区嘅居民啊，或者商户会有投诉咧？ 会噶，因为有阵时咧，我都会去尖沙咀食饭嘅，咁就有阵时揸车啦。咁但系近呢一排我都好少揸车啦，因为知道咧，其实尖沙咀区咧即系食肆系多，咁但系咧都好塞车嘅。咁有啲甚至可能咧啲车咧就违例咁啊泊咗喺度。咁有阵时都明白嘅，因为佢唔系想专登违例泊车啊，因为咧的确嘅咧有阵时咧搵唔到车位嘅。咁所以就似乎你边一段路啦，咁就如果嗰度咧真系接咗啲人，就系一啲去有一啲团餐啊、旅行团去咧，咁的确咧嗰度交通嘅负荷咧会重好多，因为嗰度咧其实本身而家嗰个交通咧都几繁忙嘅吓。 咁因为之前喺土瓜湾区有啲团餐嘅酒楼就受到即系区议员啊同埋啲居民投诉，就话哇好多即系。內地客佢喺嗰個街度等入去食飯啊，咁啊，即係影響到嗰個當區啊啲學生可能去上落校巴或者其他人用嗰行人路咧，咁有時其他鋪頭又會投訴就話：哇，你咁多人坐喺即係企喺個路嗰度就阻住我哋做生意喎、啊，咁樣，咁所以就針對呢啲情況，咁旅遊業監管局咧今年5月就有新嘅措施，就有一個附帶條件俾翻啲註冊嘅商户咧，就話喺嗰區購物咧就唔可以喺嗰區食飯。 啊，主要就系讲紧九龙城土瓜湾区嗰度啊， 系啦，咁而家其他即系喺新开嘅做团餐嘅酒楼都有个担心啦。咁呢啲咁嘅措施啊，会唔会又去到其他区都会即系有可能即系实施咧？咁所以即系如果系收音机旁边嘅即系听众，如果你系做团餐嘅朋友，或者你系喺尖沙咀区或者其他旅游区做生意嘅朋友，或者当区嘅居民嘅，对于团餐酒楼嘅问题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 1872311倾下嘅。咁啊，潘永祥咁讲开，其实旅游业即系如果讲饮食业咧，即系对于团餐呢个似乎系咪都系一个生意来源？我哋睇翻资料就系咧，你讲紧佢呢啲咁嘅团餐酒楼咧，佢做。即系尤其是做午餐嘅时间咧，咁讲紧都话，即系同一个时段，佢呢个下昼可能12点到2点食团餐嘅时间咧，讲紧可能招呼一日系招呼即系700到800个客嘅。 系啊，即系其实即系等于我哋有阵时去外地旅游都系啦，即系有啲食肆真系以团餐为主嘅。因為可能佢嘅客路嘅問題啦，咁同埋團餐有個好處咧，就佢啲食物啊，或者佢嗰啲安排咧，預先可以即係聯絡到嘅，咁所以變咗佢即係知道咧幾時咧就有幾多即係團友啊會嚟啊咁樣，咁同埋啲食物可以預先就都安排到啊，有別我哋平時嗰啲有陣時你唔知佢即係多唔多人嚟，有陣時可能會多，有陣時少，咁同埋咧有個好處咧，佢時間係密集。即係如果你話普通我哋本地嘅食客咧，咁你唔知佢坐幾耐噶嘛？ 即是可能佢坐好耐又唔定，好短又唔定，咁就增工时间有时会多，但系咧呢啲咁嘅团餐咧，佢好密嘅， 嗯， 啊，即系话咧差唔多咧，佢嗰个好有效率，即系话同系本地客，可能咧你两个钟头之后招到可能两台啊或者多啲，但系嗰啲可能招到四台或者即系密啲都得嘅，咁所以变咗有啲做团餐嘅食肆咧，就变咗就都几中意呢啲咁嘅团餐，因为可以做得密啲同埋多啲客啊嘛。 頭先你提嗰個時間就係旅遊業監管局，即係旅監局喺三月份有個措施，就要呢啲內地團咧，佢嗰個食飯時間就30分鐘， 冇錯。 所以如果你話做團餐，如果頭先講話12點到2點食團餐咧，咁即係真係可以做3轉或者4轉。 係啊，冇錯啊， 係啦。咁所以如果咁嘅情況咧，即係當然即係呢一個團餐嘅酒樓嘅問題，除咗話對於即係區內嘅秩序啦，即係行人路嘅秩序啊，或者車路嘅秩序，因為有時你旅遊巴停喺度都有機會即係阻住啦，即係上落啦。咁另外就係講緊即係有時做一啲團餐嗰個質素都會影響到嗰個旅遊業嘅形象嘅，因為有啲業界係擔心啦，哇！你做咁多一啲平價團，咁會唔會係即係又整啲團餐，咁會唔會對個旅遊業嘅形象有個影響咧？咁呢一方面都係有啲即係朋友係關注嘅。 嗯。咁當然咧，其實消費就當然有啲人啊會即係高檔啲，可能有啲人大送快啲。咁我就覺得即係的確確，如果你話啲團餐或者啲低下價啲嘅旅遊團，本港亦都係需要嘅。咁即係唔係個都咁有錢噶嘛。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話太多太濫，咁而令到即係可能造成一啲滋擾啊，咁即係咁亦都要即係正視睇下點樣可以解決啊。 咁啊，而家開團餐嘅酒樓，除咗喺尖沙咀，仲會有其他區域都會有機會咧，即係譬如係九龍灣啊，啲地區都有機會開，或者新界區都有機會開嘅。咁心機旁邊嘅聽眾咧，如果即係你對於區內，如果你有團餐嘅酒樓，你點樣睇咧？歡唔歡迎咧？有冇啲咩睇法咧？咁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 1872311傾下嘅。咁我哋先同咧即係關注呢個話題啲業界傾下。咁我心機旁邊咧有梁振華，佢係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生你好， 梁振华 你 好， 你好 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倾下咧？而家我哋讲紧即系团餐即系个问题啦。咁其实如果即系讲紧呢一方面咧，其实个状况而家系点样咧？即系睇到即系而家团餐喺香港即系嗰个情况。 嗱，即系自从疫情后咧通翻关咧，咁啊确实系咧多咗游客入到嚟啦。边个咧？就系因为我哋饮食业咧已经喺3年疫情啊，即系已经系受咗好。即係叫重創我哋飲食業啦，佔咗開翻之後咧，而家我哋嗰個生意咧都未如翻疫情前嗰個水平去啦。 嗯， 咁啊，但係我哋大家業界為咗生存啦，唯有啊，即係 hold 住嗰啲旅遊餐啊，希望啊幫補下各方面嚟將個疲憊減輕咗，即係將嗰個現金流會多些少咯， 梁振华，我想问咧，通常咧，你嗰啲团餐咧，即系打都系喺中午时间咁去用膳啦。咁系咪即系话意味着，如果去做团餐嗰啲，佢会密集喺，比如12點至2點，可能搞3餐或者4餐咁啊？咁嘅时候咧，即系佢主要都唔会系服务翻本地嘅市民噶，即系两个系分隔噶，即系做团餐就唔做本地嘅，做本地就唔会做团餐定点样噶？ 咁唔系，即系呢个问题咧，嗱，一般我哋食肆咧系两者兼备嘅， 系， 即系你话嗰啲个别情况咧，只系得一间半间咧，就专系做团餐嘅啫，即系佢又唔做外客，净系做团餐。但如果我哋一般食肆嘅咧，我哋都系两者兼备。兼隔嗰个团餐咧，如果正常咧。照我哋即系而家現時嘅食肆咧，都係得1-2% 嘅生意額嘅啫，又唔係話佔我哋個食肆好大個比例好重嘅。 咁我想問咧，即係而家好多嘅意見就話咧，即係團餐嗰啲，佢嚟到咧就可能要排隊啊，喺條行人路啊，咁又會阻塞啊、滋擾啊咁樣。其實喺嗰個安排上咧，其實可唔可以解決到咧？即係去安排得好啲。即系话咧，你未到嗰个时间咧，我哋就你唔好咁快嚟啦，或者同嗰啲旅游巴嘅司机，你哋可唔可以在附近嗰度停咗车，然后跟住预准啲时间先嚟？定系呢度可唔可以处理到，定系点样嘅？同埋嗰啲滋扰咧，系咪都系因为处理唔到，所以先衍生到啲居民咁不满，定系点咧？ 嗱，一切咧就大家可以处理到嘅， 系 即系嗱，佢因为点解咧？因为佢系专系而家喺土瓜湾嗰间啦，佢系专系做全餐嘅。就係冇外來嘅客嘅，即係唔話好似我哋一般食肆啊、飲茶啊、食飯啊，外來嘅街坊生意啊咁樣啊，咁變咗咧，佢 如果是正常做那個團餐時間，即係如果正常食飯時間，我通常都係由十二點至到兩點嘅啫。 係啊， 每兩點後啦，兩點後都下午茶啦，我哋都係咪啊？係。咁啊，好啊，正常係嗰十二點至兩點，因為佢淨係做團餐，專家所以咧，佢係要做個量咧係要大啦，咁啊密集啦，咁密集咧佢希望要做到三輪啊或者四輪啊咁樣，但係通常咧做四輪都好難噶啦，通常我哋真係做三輪到嘅啫。啊，如果即係淨係做團餐，我哋計佢條數。嗱，平常九個字一輪，咁你兩個鐘頭咪做，最多都係做三輪咯。 係， 阿梁振華，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介紹一下咧？其實而家做即係做緊團餐嘅酒樓咧，即係主要喺啲咩區域？即係除咗尖沙咀咧，仲有咩區域咧？咁同埋即係頭先我哋提到話尖沙咀嘅情況啦。咁其實究竟即係你嘅觀察或者你嘅接觸啦，喺尖沙咀做團餐嘅酒樓，其實佢哋個營運狀況又點樣嘅咧？ 嗱，喺尖沙咀做咧，即係以我所知咧，係好少數嘅啫。因为始终尖沙咀嗰个租金咧系好贵啦，佢做如果净系做团餐嘅，佢冇本事，即系我即系估计佢冇本事可以负担得起呢个租值嘅，啊，咁啊可能佢冇负担唔起租值，佢都冇本事嚟养到，即系个租值啊、租金啊、伙计人工啊咁样，所以土瓜湾嗰边咧个地方个租金咧就比较便宜啲啦，咁佢咪即系可以做得到嗰个团餐嚟。做幾輪啊，可以養到啲員工啊，同埋可以啊交到租啊咁樣咯。啊，你話專家嘴長遠計咧，我估計都係好難做到嗰、那個純粹做團餐嗰、那個食肆嘅。 咁啊，梁振華，咁其實除咗頭先我哋提到尖沙咀或者土瓜灣，仲有啲咩區係做緊團餐嘅？即係啲酒樓做緊團餐嘅咧？ 嗱，如果我哋估計咧，我哋同業界講過啦，大部分咧都係就翻啲景點嗰啲咧。就多咗啦，嗱，例如香港仔啊，咁佢有個海洋公園啊，去完海洋公園啊，香港仔附近啲酒樓啊，同埋例如黃大仙啊、花園神去附近啲酒樓啊，咁啲景點嗰啲咧，就係、是、應該咧係做全餐，即係尖沙咀佢都係一個購物中心點啊，咁所以咧佢做全餐係有優勝，但係如果你話佢做翻土瓜灣嗰個全餐嗰個價錢咧，佢係冇本事可以養到咁高咁高嘅租值噶嘛。 啊，梁振华，如果听咁讲咧，即系比如你香港仔啊、黄大仙嗰啲咧，如果做团餐咧，嗰啲旅游巴咧，即系有冇地方去可以拍住先咁样，即系到即系安排得好嘅时间先送去团餐嘅酒楼，甚至乎咧，即系去行啲即系唔好远嘅咁样，就停咗喺度，跟住咧就去自己行过去啲酒楼度。咁香港仔同埋黄大仙啲地方有冇呢啲俾旅游巴停泊，等佢可以唔使阻塞交通嗰、那个嗰、那个问题出现 咧？以我知咧，黄大仙嗰度咧系有嘅，有个好大嘅停车场咧系俾专货嗰啲旅游巴泊嘅。 系 啊，咁香港仔嗰边咧亦都系有嘅，喺嗰啲上去啊，即系海洋公园对落嗰条大巴旅游巴泊啦。咁就对落啲咧，去到深深灣道啊嗰邊咧，都係可以拍到旅遊巴嘅，係唔會阻到街坊嘅。咁但係一般酒樓咧，亦都係做團餐咧，亦都唔會話做到學土瓜灣嗰啲一車車咁嚟，因為佢亦都冇佢，因為佢要應付自己本身嘅街坊啊，佢都冇能力做到咁大量嘅旅遊餐。 係 啊。 咁梁振华，咁其实即系睇翻即系旅监局咧，佢有个措施，咪即系叫啲注册嘅商户就有个签个附带嘅一个即系承诺书啦，即系附加承诺书就系、是、哦，如果喺嗰区购物就唔可以喺嗰区度即系用膳。咁你业界其实点睇咧？即系对于呢一个即系措施，即系喺五月份提出呢个措施。 嗱，佢喺五月份提出嘅措施咧，当时咧我哋都唔知情，佢有咁嘅措施，暗中提出呢个咁嘅措施。咁變咗而家依次有間食肆結業咧，我哋先係知道，哇！原來有咁嘅措施行出咧。查實咧，依個措施咧，對我哋業界咧，即係尤其是話土瓜灣嗰一帶嗰啲食肆咧，係非常之大打擊。尤其是佢專係做團餐嗰啲，佢冇街坊生意嘛，淨係做團餐啊嘛。咁變咗，所以迫於無奈，你有咁嘅打擊，佢咪唯有結業咯。因為佢都冇本事嚟交到租，冇本事出到糧。但係即係我本人咧個立場覺得咧。即系旅监局行呢一个例咧，有些少霸王硬上弓嗰个意味咯。 咁啊，梁振华，我想问咧，嗱，如果解决到，即系一般嚟讲，即系如果双方协商到啊，解决到啊。 咁就即係似乎佢哋就唔會咁硬強硬啦。咁而左師之前係咪有冇溝通過啊？或者有冇啲咩方案曾經實施咗而唔得？又或者根本其實需要時間咧，就慢慢應該都可以解決到嘅。但係咧，有關當局咧又我又即係心急一滯啦，即係冇同你商量，就已經有個咁嘅政策出嚟。但係點咧？即係之前嗰啲安排啊，或者協商係點樣嘅？ 嗱，協商我唔知道佢同嗰間食肆點樣協商啦，因為我唔係食肆入邊嗰個內部嘅人啊。但係我應該咧，嗱，我係做生意咧，即係每一樣嘢咧都係順從旅監證監 旅監局 好啊，旅監局啊，同埋政府嗰個法例噶啦。咁變咗你話大家協商咧，就一定可以協商到嘅。係點樣嚟安排咧？就冇可能會協商唔到。但係或者佢同嗰間食肆入邊協商咧，嗰個例或者又辣啲啊，咁人哋又咪協商唔到啦。即係如果大家商量咧，有商有量，一定協商到。佢本身開間食肆喺度都係想做生意啫，冇理由同你對抗噶嘛。 好，咁阿梁振华，咁我哋倾到呢度先，咁多谢晒梁振华嘅电话。咁梁振华系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咁潘永祥，不如我哋听下即系听众有咩睇法。 好啊。 咁收音机旁边有听众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何先生你好。 你好。 系你有咩意见呢？ 主持好，我真系觉得咧，两间局而家咁样打个折备花重啫，吓，即冇可能咁样噶嘛。你做得游客都，你如果有规矩，都要知道你。如果是吃嘢嘅，你唔好喺街頭咁啦，咁咪啊啲領隊都冇帶團，就翻去間酒樓度等嚇。只要酒樓啊，等候區咪要做大啲咯，兩間講住去，你要容納到有幾多入去等候區嘅，我先俾你做生意。咁咪你啲人咪唔會喺街頭度等咯。都係而家咁熱啊，邊個喺街頭度曬啊？我真嚇。 咁何生，間貴講你住喺邊嗰個區咧？有冇呢啲即係做團餐嘅酒樓咧？或者有冇見？ 我呢度好清淨，我住喺深圳區呢邊，深圳西呢邊。你根本冇乜團餐嘅， 係 啲食店，夜晚都冇生意嘅嚇。但係最咁熱，我以前都做速遞嘅，都係手套關下角先嘅。九龍城碼頭最多車位㗎啦。你今時都附近啲商公拍都係賣嗰啲旅客啲嘢嘅。 咁嗰陣時你喺土瓜灣區即係做速遞嗰陣咧，有冇發現啲 速遞都可以好快都做到一啲遊客唔好阻到人嘅喎，其實，我唔知啲間都點話啲遊客阻人，好離譜咯，我速遞泊車都容易泊。 好，咁多謝曬何生嘅電話。 旅遊翻咗訂嘅， 好， 嗰啲私家車好叻，我哋揾食車都唔驚啦。 好，咁多謝曬何生嘅意見。咁阿何生就話，即係之前喺土瓜灣區即係做速遞嘅工作咧，即係唔係好覺即係啲遊客啊或者旅遊巴就即係阻街啦咁樣。咁但係因為可能唔同時段或者唔同嘅居民有唔同嘅睇法，咁所以即係有啲居民可能會睇到啊。有一啲旅客可能有機會即係造成一啲即係行路嘅一啲即係阻街啊，或者其他即係秩序嘅問題，咁可能會即係有意見啦，咁所以都會投訴嘅。咁啊，尖沙咀區暫時就睇唔到話即係做團餐嘅酒樓就收到投訴啊。 冇錯，我可能即係的確可能咧，尖沙咀咧你好難大規模咁做團餐，因為嗰啲路咧你啲旅遊巴亦都難話好多架咁樣排到啦。咁同埋我感覺就尖沙咀啲食肆都係細間啲。即系唔会话，即系可以招呼到好大量嘅即系团餐嘅团友咁吓。 咁同埋头先阿梁振华都提到啦，即系如果净系单靠团餐咧，即系去维生都唔系咁容易嘅，因为本身团餐嗰个收费真系贵，真系平啊嘛。头先我哋讲紧45元位咁，咁即系你租平咧，咁你又可以叫做顶得顺。咁你又做到啦，咁即係例如喺土瓜灣區，可能租相對比尖沙咀一定係有個距離啦。咁但係如果你喺尖沙咀區呢啲比較即係旅遊旺區，其實租金就個租值係好高嘅。咁你話做團餐就應該唔係一個主要維生啦，咁所以都要做翻其他嘅即係生意啦。咁啊頭先阿梁志華都提到另一個角度就係話，哇喺即係香港仔或者黃大仙呢啲區咧，如果係一啲有啲景點嘅地方咧，咁做團餐嘅機會大啲。咁但係呢啲區似乎佢哋就有啲比較。停車位就俾啲旅遊巴停咯，咁可能個秩序又會好啲。 係啊，因為如果嗰個停車嘅地方係闊落，咁同埋香港仔或者黃大仙，即係變咗好多依咁嘅停車地方咧，都唔係話起性即係主要繁忙街道啊咁樣。咁就算你話即係啲遊客喺離開嗰個旅遊巴度附近咁樣，咁即係嗰個空檔嘅地方，即係空間地方都大啲。

咁所以呢個事件就即係上個禮拜你哋都傾過啦。咁應該就係即係有啲旅遊業界覺得哇，咦，似乎係咪即係呢一個措施即係都有啲即係辣咧咁樣樣？咁即係話啊，唔俾人啊，即係可以有個選擇，我喺同區購物同食飯，咁啊要去另一啲旅遊區度食飯咁樣，咁係咪一個好嘅即係措施咧？咁所以有啲業界都係有個意見嘅。 係。咁即係似乎咧，即係喺旅監局嘅即係講嘅法就即係根本就冇辦法啦，因為你咁多滋擾嘅時候，都係要做一啲即係果斷嘅即係啲政策啊咁樣。咁但係似乎即係業界又覺得其實可以有商有量嘅，即係你真係有咁嘅要求可以改善到嘅，我咪睇下大家跟住即係各方嘅要求去做，睇下可唔可以改善到啦咁啊嘛。咁即係究竟中間係出咗咩環節？点解又唔可以即系协商到，而又要即系旅监局一定要做一啲咁嘅辣椒，或者觉得即系好似扎仔蟹咁样咧？咁样即系似乎都系业界可能即系会唔会即系解释下紧个情况系点咧？嗬？ 咁头先你讲到话点解即系要去有呢一个即系附加条件，俾九龙城区一啲注册即系旅监局嘅注册嘅店铺咧？因为就系好早之前就其实喺嗰个区咧，即系。講緊即係都係疫情之前咧，即係好多即係內地團就喺土瓜灣區咁去購物啦，因為嗰區就有一啲叫做免税店啦，同埋一啲珠寶店啊、禮品店咁。咁有時一啲內地團咧就會去到嗰個區度咧就購物嘅。咁喺嗰區購物，咁啊就會喺嗰區食埋飯啦。咁即係有啲居民就會覺得哇，嗰啲即係旅遊巴停咗喺度，跟住話一大班嘅內地客，咁然之後有啲內地客咧，佢哋會圍埋一齊喺即係某啲路口路邊咁啊食煙啦。咁即係變咗，我哋覺得啊，好滋擾喎。咁而旅遊巴有時又令到嗰區個交通有啲擠塞啦。咁所以比較多投訴。咁嗰陣時就講緊話要用比較多嘅警力咧，有時要去即係維持秩序咧。咁同埋為咗地區嘅力量咧，去維持秩序咧。咁呢一方面就其實就嗰個區就好多投訴。咁令到即係議員都反映啊，係咪需要有啲措施要做咧？咁所以旅監局今年五月咧就即係做呢一個即係。措施啦，咁啊，即系向一啲註冊商店咧，就發出呢一個附加承諾書，咁啊，特別要求九龍城區又要即系注意嘅， 即系可能即系監局就覺得即系唔知系咪咁嘅原因咧，即系話啊，我同你協商，咁啊好多時咧，即系都好難嘅，即系你去有梗係想做多啲生意啦，咁樣，咁如果有啲咁嘅辣椒出嚟嘅時候，咁變咗可能即系有關商户就覺得，咦，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如果我再唔做一啲妥善嘅安排咧，比如話減少啲。團嘅數目啊、人流啊，或者管制嗰方面，落緊啲，即係做多啲功夫，咁嘅時候變咗你用一啲叫二揀一嘅時候，咁變咗你即係個團嗰、那個即係可能會唔會即係就會好多不便咧？咁樣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就可能會都會妥協多啲咧？咁樣咁，所以呢個就真係要業界先知道啦。 咁頭先有提到話啊，業界即係對於旅監局呢一個即係。措施就有意見啦，咁睇翻就即係有啲業界就質疑咧，旅監局係咪個權力好大啦？即係哇，咁你話即係俾一條叫我哋簽一個即係附加嘅一個即係條件，咁啊要我哋去做，咁啊如果我哋做唔到，咁跟住就罰咁樣樣。咁如果睇翻即係旅遊業條例，咁其實旅監局個權力係點樣咧？因為佢哋就會點解話啊？旅監局的權力是否過大咧？即係有呢個質疑咧，就因為睇翻個條例咧，佢嗰個寫法係咁嘅，旅監局可以作出該局認為。为執行该局在本条例之下的职能而需要作出的任何事情，亦都可以作出该局认为属附带或者有助執行该等职能的任何事情。咁样佢哋斟酌呢啲字眼，哇！即系任何事情，即系乜都得咁样样，咁就觉得，咦？咁你即系旅监局觉得有需要，咁你就可能唔使同我哋倾啊，咁跟住你就可以去叫我哋做，咁可能就似乎系咪有个地方有啲状况咧？咁所以就质疑啦。 咁當然咧，適當嘅即係措施啊咁樣，咁其實當然佢可以監管，即係同旅遊業有關啦。咁但係有陣時係咪即係乜嘢都可以管得咧？係嘛？即係而家牽涉到，比如話你唔可以做某啲人嘅生意，係嘛？即係話你而家有啲人如果去即係購咗物，你就唔可以做佢嘅生意，係嘛？咁其實喺香港嚟講，即係好多時候我做邊個人嘅生意，我自由噶嘛。即係去咗買嘢，去邊度買嘢？嗰又唔係同一間鋪頭，係嘛？即係總可能有啲人話啊，佢哋都其實係有關聯嘅，即係都係同一個集團咁樣。第一的確確，咁嗰啲人去咗某啲地方購物，咁點解我唔可以做佢嘅食肆嘅生意咧？係嘛？即係呢、這個似乎香港你一般嚟講都話，我係即係做咩人嘅生意， 是我自由的噃。咁、即系点解你唔俾我做嗰啲生意咧？咁样咁呢个权利系咪即系又好似大咗啲咧？咁样吓 系咁，所以旅游业界有啲就会对于即系旅监局嘅新措施有意见啦。咁但系当区嘅居民，例如系土瓜湾区或者红磡区嘅居民咧，就可能会欢迎，因为点解？ 系 咁，你而家就系、就唔俾佢哋同区即系购物同埋即系用餐。咁啊，即系变咗，咦？咁系咪有机会系减低咗嘅嗰区嘅即系秩序嘅影响咧？咁所以心机旁边，如果你系土瓜湾或者红磡嘅居民，即系对于即系而家你嗰区喺嘅旅监局嘅新措施实行之后，系咪会系觉得系秩序好咗咧？即系个生活冇咁受滋扰咧，冇咁受影响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我哋先休息一阵。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系曾国少 again。上两集我哋讲过一个潮语叫 YOLO， 另外有一个所谓嘅潮语咧，系好接近嘅就系、FOMO， FOMO， 都系喺英美澳纽加讲英文嘅地方咧。呢两年啦，都唔算好潮啦，但系两三年度咧就好兴嘅一个字。FOMO 个意思就系 the fear of missing out。Fear of missing out， 即系好怕咧，人哋去做呢件事，跟住我又好似冇份咁咧，就好惊，所以我都一齐做埋啦咁样。咁咧就系 FOMO，FOMO 点样用咧？你可以话 I've got FOMO，I've got FOMO， 就系咧，可能你嘅朋友个个都走咗出去食饭，食一餐好好食嘅餸，咁咧你咧因为 FOMO，I've got FOMO，so I decided to go， 因为我咧系好怕。人人有我冇咧，咁我都去埋一份啦。咁咧佢就 got FOMO。OK， 再俾多个例子大家，你可以话 I joined them because of FOMO。我点解要 join 佢哋咧？因为咧 I've got the fear of missing out， 就系咧我好怕咧系唔去咧就走鸡啦。OK， 好，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潘永祥，頭先你提到究竟啊業界就對於旅監局五月份實施呢一個新措施啊，即係要求啲註冊商店係需要即係有一個即係承諾，就唔可以安排喺即係同區購物，就又唔可以喺同區度即係同一日喺度食飯啦。咁業界啲咩睇法咧？我哋先聽聽下即係嘉賓意見啦。三機旁邊有梁方遠，佢係香港旅遊業工會聯會理事長。你好啊，梁方遠。 係梁方遠，你好。 主持人好。 系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先傾下咧，講下咧？其實而家即係即係你都係本身都係導遊啊。咁而家即係好似去土瓜灣區或者係即係九龍城區去即係觀光購物嘅，即係呢啲即係內地團啦。咁去邊度食飯咧？而家佢哋 首先我澄清啦，我自己就本身就唔會帶呢團嘅。咁但係就在於企喺我呢個立場裏邊，我就覺得係好唔公平一件事。佢而家啲團咧，其實如果食唔到土瓜灣咧，其實都開始轉噶啦。我知道，即係有啲可能啊轉出去即係九龍城啊，或者係去呢、這、一個即係嗰個叫做咩遊輪碼頭啊，或者係去到尖沙咀某一啲嘅區域啊咁樣樣嚇。 咁啊，阿梁方遠係啦，咁呢啲佢哋係咪真係都係做即係都係做團餐咧？係咪？即係如果頭先講 係依啲即係而家其實講緊影響嘅都一定係做團餐嘅，即係所謂嘅團餐一定係專門做旅行團團餐嘅一啲，因為如果有好多食肆佢都會做團餐，但係個餐嘅標準係唔一樣嘅，咁變咗如果你即係唔准喺嗰一區食飯嘅話咧，咁你去轉去第二啲地方咧，如果嗰個餐標好多都會係一定係高好多嘅，高一倍又多嘅時候咧，其實對於一類嘅團咧，那個影響其實係好大嘅，即係對旅行社本身佢可能即係依啲係靠緊嘅微薄嘅嗰個利潤，就係靠嗰個量 去作為佢哋嘅一種即係一種入息啦。咁、但係你如果咁樣一下咁樣要去咁改變嘅話，佢真係可能變咗係嘔突㗎喎，即係做得越多嘔得越多，咁其實幾慘嘅咁樣。 系咁啊，梁芳如，我想问咧，嗱，旅监局当然去就系大家都知道系即系监管一啲旅游嘅相关事宜啦。咁就当然啦，如果去监管，比如话导游啊，或者系一啲旅行社啊，或者系一啲领队啊，咁呢啲就即系理解啦。咁过往有冇话去连嗰啲商店都监管埋嘅？即系要求啲商店啊，你唔可以接待一啲旅客或者。好似今次咁樣，只能夠二揀一啊咁樣，即係除咗監管一啲導遊啊、旅行社，仲要監管埋啲商店。過往有冇依咁嘅例子出現？ 其實佢哋應該監管嘅都係我哋業界嘅，即係頭先你所講嘅主持旅行社啦、導遊啦、領隊依一啲。咁佢而家要個承諾書，因為個承諾書簽署，佢其實都係要求旅行社簽署嘅啫。咁其實相對嚟講，就對相關嘅持份者就會造成影響咯。 因為我哋聽到報道就話要嗰啲註冊嘅商店咧，就要簽一啲承諾書咁樣。咁所以 商店。 所以好多市民以为咧就系即系以为系啲商店都管埋咁样，但系听你咁讲啊，管一啲系旅行社咁啊，变咗就唔系管商店系嘛？ 系商店咧，如果系旅行团去购物嘅商店，佢哋都会会监管埋嘅、因为系啦，专门旅行团落去嗰啲铺头，当然唔系一般我哋行喺弥敦道见到嘅嗰啲商铺啦吓。 咁即系如果有啲食肆佢本身唔系即系。明文規定是即係接待團餐的，咁嗰啲佢就唔需要簽咩咁嘅承諾書啦。 其實就算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個人睇啦，即係如果你就算係專門做團餐都，其實你都只能夠係話希望去合作協作咁樣，但係冇乜理由要啲餐廳食肆去簽承諾書呢一樣嘢， 就 幾古怪一件事啊。 咁啊，梁芳如可唔可以同我哋都傾下咧？就其實如果即係通翻關啦，咁其實而家嗰個即係旅行團嚟香港嗰個即係情況係點樣咧？即係即係嗱，最初開關定係比較多啦。咁其實近期嗰個情況係點咧？即係嗰個數字有冇啲咩情況咧？ 未係理想嘅，真係未係理想嘅。淨係我哋都好寄望住，譬如話個黃金假期啊，黃金即係五一黃金週啊，五一黃金週之後，跟住就到而家暑假啊，咁其實都唔係我哋所期望之中咁好啦。即係嗰個團隊嘅嗰個回復同埋增長嘅速度咧，係比較緩慢嘅。系啦，你如果講翻同翻相比最好景嘅時候，譬如話2017、2018年啦，即係2018年啦，咁呢啲時間，如果而家咧，其實真的去唔到佢嘅三分一嘅。 係，梁芳如，我想問咧，即係我哋都去多好多唔同地方旅行啦，咁樣，咁一般嚟講都好少話，就算我哋有好多餐廳都係做團餐咧。都唔常見話，即係喺嗰個餐廳下面啊，啲行人路啊，聚集好多人啊，咁樣咁而做到滋擾，甚至可能俾人投訴咁樣。咁你所知咧，咁其實點解即係土瓜灣或者度點解又會即係聚集到咁多人？點解又唔可以係可以分流到啊？或者係唔同時段去用餐啊，或者係適當時間先去到嗰個用餐地點啊，係咪去有咩特別特性？而其他地區或者其他地國家，佢哋都唔會出現咁嘅情況，而偏偏係土瓜灣就會出現咁嘅情況嘅咧？ 是因为我觉得係香港嘅专门做旅行团嘅餐厅相对係会少啲嘅。尤其是疫情之后啦，疫情之后即是疫情前都仲可能有多三几间，咁但疫情之后就真係相对少咗，少咗嘅话呢，尤其是真係如果嗰、那个有啲即旅行团佢要到嗰个餐标、那个标准较为低呀，咁可能就真係好多嘅酒樓食肆佢可能未必做，咁你剩翻就係可能一兩間佢願意做嘅時候，咁咪變到咪擠擠擁擠逼喺某一兩個嗰啲 的士里面咯。咁加上嗰个区域，即系佢又窄，咁咪搞到咪真系可能就形成咗就好多人大即系、就是、大批呢啲等待上去食饭或者食完之后等紧车嚟嘅呢一个呢一刻就好似变咗好似好挤拥咁啦。 咁、 我个观察系咁样咯。 明咁阿梁芳原来因为。講緊話團餐都有一個分流嗰個即係睇法啦。咁如果將啲即係團餐咁啊分流到去即係其他地區，除咗旅遊區之外嘅，例如話啊喺海上餐廳啊，或者去到新界啊食盤菜啊咁樣，咁呢一個係咪即係你又點睇咧？即係咪都一個方法咧？ 會是一個方法，但是個問題就是在於咧，有陣時如果你話去到膝頭角咁。咁沙頭角嗰啲始終真係離市區係真係較遠啦，除非係個行程上邊係安排到去到呢啲地方，咁就可以，又或者係即咁啱個團咁晏入到嚟，咁啊先食咗飯先再去入市區行程，咁呢啲就 OK。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夾硬無端端個團係啊，譬如話今日係我要去西區文呢個即係尖沙咀西九嘅咁。咁跟住就拉入去沙頭角食飯，呢、這個就唔切實際嘅。 咁但係個海上餐廳咧，即係如果去上 海上餐廳，其實而家據我所知咧，都其實都做得好嘅。咁但係始終嗰隻船有限啦，即係真真正正呢啲團咧，做一啲比較經濟實惠嘅團餐咧，個團餐咧就會係比較真係好平嘅。咁佢可能嗰個餐費標準係比起好多。食肆佢俾出嚟嘅嗰啲仲要低好，即係可能低成一倍咁滯咁。咁其實好簡單，譬如話有好多食肆佢俾出嚟個餐標，起碼要做到$100先做咁。咁但係其實實質上呢啲團咧，佢哋真係個能夠俾得到嘅餐費標準咧，可能得40嘅啫。咁咪變咗咪真係做唔到咯？做唔到咪就係要依靠住呢啲大批量，即係你話譬如話啱建業嘅，或者係正在都做緊嘅一兩間咧，佢哋就做到好大量嘅，即係一日佢個可以做到嘅嗰個承受量咧，可以去到3000人。咁你3000人，佢就靠緊個薄利多銷，即係起菜起得快，然之後就。走啊走得快，咁翻台翻得快，咁可能一個食飯時段可能已經翻咗幾輪啦，咁佢依啲餐廳食肆先做得到噶嘛，咁如果你其他嗰啲咧酒樓食肆，譬如做街坊生意嗰啲，佢冇可能做到咁快速嘅翻台，同埋做到咁低嘅嗰個標準，個利潤咁低嗰啲，佢哋做唔到嘅。 嗯。 咁梁芳若聽你咁講咧，即係就算比如話附近，比如話啊深水埗啊。或者係沙田啊，即係就算附近嗰度，即係都唔係好遠。咁但係嗰啲食肆佢都唔熱衷做呢啲咁嘅團餐嘅時候，都做唔到一個分流作用喎，係咪咁咧？ 係㗎，因為呢啲餐廳有呢啲餐廳會接團餐，但係個團費標準高，即係個團餐標準會稍微高啊。即係佢最起碼呢啲食肆。至少啦，佢$100佢先圍得到本嘅。咁但係嗰啲團咧，佢可能真係淨係俾到40到50，咁咪變咗呢個咪就係存在咗一個好大嘅一個困難喺度咯。咁相對就係做呢一類團嘅嗰啲旅行社，佢哋而家面對嘅就係一種好頭痛嘅一個問題啦。咁即係我哋旅行社咧，無論做邊一類型嘅團都好啦，其實佢會好早就報曬價出去。咁佢報好價出去嘅時候，佢係按照呢一個餐費標準嚟到去接待嘅。咁你突然之間一下子出一樣嘢，咁你要去轉去其他食肆，咁嗰啲旅行社譬如佢報咗出去，可能就係$50一餐或者$40一餐，但係突然之間你要去趕到佢要食$100一餐嘅，咁每一個人頭。一餐佢就要揞成，即係揞幾十蚊出嚟咧。其實我真係覺得對佢哋嚟講係真係好大嘅打擊嘅。 好咁啊，梁芳遠咁啊，時間關係，咁我哋傾到呢度，有機會我哋再傾過下。咁啊，梁芳遠係香港旅遊業工會聯會理事長。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而家有架坏车阻路，部分嘅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青龙头。之后再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而家就去到界限街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大家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咁啊，潘永祥 系你 呢一节咧，我哋就倾下富宁花园有一宗事件咧，就系佢哋嗰个紧急车道咧就发生咗一件事，就系保安员咧就见到有救护车嚟嘅时间咧就冇去即系及时去即系开嗰个闸啊，咁啊即系事件就有一啲街坊睇到就投诉啦，点解即系保安员佢唔去即系开呢个即系紧急车道嘅闸口，俾啲救护车，俾啲救护员，即系救护车入去啦。咁同埋俾啲救护员可以去，即系去救人啦咁样。咁呢个事件咧，咁其实即系睇翻消防处都有个回应嘅。咁消防处就讲翻系讲紧7月19号嘅事件嘅。咁啊讲紧消防处其实去到嘅时间咧，即系嗰个救护车去到嘅时间咧，就发现嗰个保安人员就未能够即时咧开启嗰个闸门。咁啊，救护人员咧就要去带埋嗰啲救护装备，即系拎埋个担架车就要入去咧富宁花园嗰个现场嗰度咧，就去即系去接走嗰个病人咧去送院去即系治理嘅。咁事发之后咧，消防处就同相关屋苑嘅管理处咧嘅管理层有倾过，咁啊希望日后可以即系令到个屋苑嗰个紧急车辆通道可以运作正常。 系。咁即係當然啦，即係我哋有待即係了解，即係緊當時發生咩事咧咁樣，究竟係即係嗱嗰個閘就一定上咗鎖啦，如果唔係就即係一定可以入到去啦。咁佢上咗鎖係究竟嗰個管理員係有鎖匙，但係唔開，因為當時個鎖匙咧係揾唔到啊，或者就算要一啲程序要好遠嘅地方先攞到，然後先開到咧咁樣。咁就一般而言咧，即系唔好话有救护员喺救护车想入去救人啦。即系以我所知，有好多时啲管理员都好心急嘅，即系一见到有啲住户啊，或者有人咧有啲危急嘅事咧，佢都会主动咧帮手嘅。呢个帮手可能即系当然一定会开闸啦，甚至可能如果系私家车，系咪好多时救护车未必到噶？咁可能比如话有人要私家车去车嗰个即系危急嘅病人去急症室。咁我相信一般管理员都唔会话唔俾佢入去车啦，咁所以变咗一般嚟讲，即系管理员咧都会好帮手嘅，即系一见到啲危急嘅情况，无论系救护车好、私家车好咁样，咁但系今次遇到系救护车都唔俾佢入，究竟系发生咩事咧？系咪即系冇锁匙啊？定系有锁匙专登唔俾入咧？咁如果你话有锁匙而唔开，咁嘅時候，我覺得即係依個就真係好難接受啦，甚至可能係咪即係甚至乎係觸犯香港法例添咧咁樣嚇。 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如果對於即係屋苑緊急車道嘅運作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 傾下嘅。咁啊，潘永祥，不如我哋先同翻富寧花園嘅居民傾下啦。咁我哋收音機旁邊咧有陳耀初，咁亦都係咧西貢區議員。亦都是富宁花园的居民陈耀初，你好。 系陈耀初，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系陈耀初，可唔可以同我哋讲翻咧？即系富宁花园，即系呢个紧急通道咧，嗰个即系话保安员拒绝开闸嗰个事件系，其实系点样样嘅咧？ 哦，其實以我所知，大家都見到條片啦，就係、是、先人三晚就係即係有救護車咁就係揸咗去嗰、那個外父花園嗰個我哋叫後閘啦，或者即係後門啦嗰度就即係嘗試喺嗰度入去啦。咁就當時個保即係駐守嗰個閘口嘅保安就call 翻去控制室，咁控制室就話啊唔可以喺嗰度入。咁跟住嗰個控制室嘅主管就係、是、大家見到嗰、那個嗰位、那個、女保安啦，咁啊出咗嚟啦。咁就應該都係堅持俾個救護車入，咁跟住救護員就即係攞住擔架咁就即刻行入去啦。咁然後跟住有啲啱啱路過的街坊睇唔過眼，咁就大家開始爭執，咁就大家睇到嗰個片嘅情況啦。 嗯，咁啊，陳耀昌，咁其實你事後有冇同翻即係屋苑嘅管理公司有了解過呢？ 有啊有啊，嗱，其實我可以好快咁介紹一下咧。其實嗰個出口嘅嗰、那個入口咧，平時就真係好少用嘅，坦白講，我自己喺個屋苑裏面住咗23年啦，咁我就自己就未見過嗰度有開過嘅，不嬲都係所有車輛喺另一個入口入嚟嘅。咁嗰個好據我了解，就嗰晚咁啱另一邊咧，嗰啲有啲道路工程，咁可能十字車即救護車都知道嗰邊可能會有啲交通管制或者會有塞車，所以佢哋就揸咗佢喺呢邊入，咁啊剛剛碰着啱啱就點知就保安就唔肯開門咁咯，咁我就都問過管理公司嘅，咁佢哋就即強調話其實就不嬲都冇話嗰邊道門唔開得嘅。啊，咁就亦都話即每一個保安都係有全屋苑嘅鎖匙嘅，包括埋嗰度。咁其實大家都唔係好知道點解嗰當時嗰位女保安堅持唔肯開到門。咁就管理公司都話即已經係訓戒咗涉事嘅保安啦。咁同埋同佢哋都同街坊報告翻，即係強調係其實嗰道門係開嘅。啊，咁亦都會即係叫翻所有嘅員工以後都要即係第一時間協助緊急車輛咁樣樣咯。 嗯，咁啊，陳耀昌，如果聽你咁講咧，即係話咧，其實管理公司本身就冇話到嗰道門咧，即係嗰個閘咧唔開得，或者一定要喺另外一大地方先入得嘅。咁即係純粹係即係嗰個保安咧自己即係做個決定，就話啊唔可以喺呢度入啦，係咪咁意思咧？ 根據管理公司管理層就係咁講咯。啊， 係。咁就你所知咧，嗱當然啦，即係似乎聽落啊初步就即係可能個即係保安就唔開閘。要去喺另一邊入咧，就好似有啲難過啦。咁但係其實管理公司其實本身有冇一個即係訓示，即係或者一啲即係適當嘅指引啊？話啊，其實咧無論邊一個入通道只要有消防啊、救護啊，甚至乎啊，即係可能有啲私家車，可能佢真係要急住車一啲危急嘅病人要去醫院嘅，咁都應該要俾佢哋入嘅咁樣。咁呢個其實管理公司有冇一啲類似咁嘅訓示或者指引俾啲員工嘅咧？ 呢個係一個好問題啊！咁其實我哋都唔係好清楚，即係似乎呢件事，即係除咗即係保安當日嗰個表現唔係好專業之外咧，其實我都會覺得可能係真係管理公司對呢個員工嗰個培訓啊，或者係啲員工手冊啊，係指引係唔足夠啦，甚至可能話其實嗰道門啊，坦白講，我自己都真係冇見過開過。咁可能保安真係佢都喺度做咗好多年㗎啦，從來都唔開嗰邊嘅，個個都嗰邊入。咁你飛眼叫佢開嗰邊嘅時候，可能即係我唔係話幫佢講説話啦，甚至可能真係一下個腦轉唔嚟，或者就話你唔係，我哋不嬲唔開呢度嘅噃，咁樣你去第邊入啦。咁即係可能有呢個情況啦。其實我可能真係覺得啲指引要清楚啦，甚至係咪一啲定時嘅演習係嘛，確保係道門係開到嘅，把鎖係開到嘅。員工係揾到條鎖匙嘅，咁其實呢啲都係需要嘅咯。咁喺個員工嘅培訓，真係要再做好少少咯。 係啊，因為我最驚咧就話嗱，好似今次咁樣啊，即係管理公司，即係第一可能未必有指引啊，通知啲員工啊，或者訓示員工啊咁啊。咁可能有啲指引，可能有講話啊，消防車或者救護車，你知啦，甚至可能私家車，如果真係緊急啊，就算唔等消防車嚟到，佢嗱一聲去送去急症室，尤其是你話心臟病都重要噶嘛。咁如果你話管理公司連一啲咁嘅基本嘅指引都冇，咁到時可能會衍生到就話，你話救傷車啫，嗰係私家車，甚至可能當事人嘅屋企人嘅私家車，我都唔俾佢入㗎咁樣。咁咪變咗係咪有可能咧？即係衍生到可能即係衍生到即係喺嗰個延遲咗個診治嘅去個急症室，咁變咗就可能真係牽涉人命都唔出奇噶嘛。 係啊，所以即係呢一方面都真係我都贊成係要同管理公司去跟進一下嘅。咁即係無論係即係 就算以後俾唔俾喺嗰邊，即係私家車俾唔俾出入都好啦，但起碼要講得清清楚楚，大家都知道，包括居民都知道，保安知道嚇，咁就即係唔會再有咁樣樣嘅誤會啊，同埋即係今次就冇出到大事啦。以我理解，就個個病人都即係接受到適當嘅治療啦。咁但係即係下次唔好噶嘛，咁所以呢個都重要嘅。 咁陳小姐，其實睇翻個即係啲報道咧，咁其實係嗰、那個救護車即係被要求兜路咧，就係、是。控制室是要求个救护车兜路的，咁当然就不是保安员叫啦。咁其实话即系嗰个情况就是话，如果保安员佢即系遇到一个佢判断唔到嘅情况，咁佢即系 call 翻上去，即系佢打翻上去个控制室问嗰个指引。咁其实呢方面其实嗰、那个情况系咪其实都系一个做法咧？即系以往你哋知唔知？ 嗱，喺今次嘅情况咧，控制室就即系呢位女保安，因为呢位女保安其实系呢个夜晚嘅主管嚟嘅。咁其實夜晚就唔係好多人，咁根本佢就係主管。其實當時就係另外有大家見到有位男嘅保安，就係啱啱守住嗰個崗亭嘅，咁佢就 call 入去，咁佢就答翻話唔開，兼隔佢就自己出嚟睇睇咁樣咯。 嗯，哦，即係變咗咧，其實即係所謂控制室就係、是、呢個女保安自己， 呢位女保安 係 啦。 哦，咁樣，咁就係、是。就算引申到嘅事件咧，我都試過一次咧，就當然就唔係因為嗰、那個救護車嘅問題，咁就好多時咧，即係有時呢啲重嘅嘢啊，或者搬運啊，咁都要開閘嘅。咁就我都試過一個例子咧，就咧佢都好合作開嘅，因為的確個即係可能佢都有指引咧，就話開要開俾人哋搬屋啊，或者啲依啲咁嘅上落貨啊咁樣。咁但係咧就。又要好似咁讲啦，又要通控制室啊，跟住又呢度联络呢度，又联络嗰度咁样。咁其实即系 攞杂纸啊，呢样嗰 样。系啦，咁我就担心就会唔会即系佢唔系唔俾你啊？即系就算俾你，咁我同救护车一样啦，佢都系俾你。咁就会唔会即系搞得嚟咧？可能都十分八分钟。咁所以会唔会你都同啲管理公司，比如话沟通就话咧，点样可以简化流程？即系第一时间可以攞到条锁匙。即係可以救急扶危到咧咁樣嚇。 如果以翻即係講翻呢一件事呢一度集嚟講咧，咁都即係以我所知，真係的確每一位保安咧都有全屋苑嘅鎖，因為其實都同以我所知係同一條鎖匙嚟嘅。咁佢真係係只要佢願意開，買到佢係其實係可以好快開得到嘅。啊，咁我都真係希望管理公司即係有今次個經驗之後咧，能夠喺呢一方面係做好啲咯，甚至就係真係好似咁講，要去做一啲演習啊，同埋大家都清楚係點樣做咯。 嗯，好，咁啊，收到曬阿張俊傑嘅意見，咁啊，多謝曬張俊，多謝曬阿陳耀初嘅電話。咁啊，陳耀初咧係西貢區議員，亦都係富寧花園嘅居民嘅。咁啊，頭先我哋講到咧，就即係話阿事件都牽涉到即係前線人員啦。咁啊，去救急扶危，咁啊，去到緊急車道，如果遇到個閘開唔到，咁點算咧？咁呢次嘅事件就救護員就要落車啦。咁啊，咁究竟其他嘅屋苑有冇咁嘅情況咧？我哋同翻即係前線人員可以傾下。咁收音機旁邊咧有張俊傑，佢係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主席。张俊杰你好， 系张俊杰你好， 两位主持大家好， 系阿张生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其实话即系类似富宁花园呢一个情况，即系话去到紧急车道啦，咁同即系嗰个闸口佢锁咗入唔到咁样，咁其实呢啲情况你哋平时即系去即系救护嗰阵会唔会都有遇到咧？ 呢、這个情况咧都会间唔时遇到嘅，咁啊就住今次事件啦，我哋就好清楚，好明显咧睇得到啦。今次他們就屋苑的管理、管理層和他們前線的保安呢都是不清晰這個緊急車輛用途那個重要性在哪裡，他們對於這個指引上面呢應該在屋苑上面呢加多些清晰的指引，和他們對於他的保安員多些的培訓，就 是、其实张俊杰，即系紧急车辆通道其实嗰个运作其实正常应该系点样做先至即系符合翻个规定咧？ 嗱，其实喺对于紧急车辆通道咧，我呢度清晰讲咧，喺呢个机构啦、屋苑管理人员啦，同埋个保安咧，系有责任咧，系咧喺个合理时间咧，尽快打开呢个紧急通道咧，俾我哋啲紧急车辆，包括我哋救护车啦，尽快开启佢啦，俾我哋去到现场嘅。 系阿张俊杰啊，即系我都明白嘅，即系紧急车辆就即系可能因为今次咧，即系前线员工即系保安啊或者管理公司即系不清晰不理解咁样，即系以为啊即系可以唔开呢啲紧急通道咁样， 咁我就住呢啲事件，头先都讲啦，就话过往都落不落都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嘅。咁你哋处方咧，其实都有冇做一啲教育，比如话印啲单张啊，甚至乎可能咧同一啲管理公司嘅高层开会，话俾佢听啊，即系其实咧咁公道咧就要俾啲消防车啊或者救护车去进入嘅救急嘅咁样。等佢哋咧，即系会唔会都将啲咁嘅信息，即系发放俾中下层嘅员工，咁甚至我哋啲中下层嘅管理员、个管理阶层啊，等佢发放出去，去到前线嘅员工度。咁你即系处方有冇一啲类似啲咁嘅沟通咧，同管理公司？ 我哋部门咧都不时都会去啲咁嘅事件啊，同我哋有啲沟通嘅。咁啊，就住今次事件啦，咁啊发生呢个情况啦，我哋管理层咧都立即录咗呢个屋苑上面啦，同佢个屋苑嘅管理层啦，就清晰地讲俾你哋听啦。佢哋屋苑咧係有責任啦，喺合理時間咧就要開啟啲咁嘅緊急通道啦，俾我哋救護車輛啊、消防車輛進入去進行搶救啊咁樣嘅。 係，咁當然啦，我明白嘅，即係你去到肇事依個有關嘅屋苑，咁當然第一時間一定要做啦，因為佢哋肇事嘅屋苑，咁有關嘅員工咁樣。咁但係我嘅睇法就會唔會就係因為佢哋都係隸屬於一啲大嘅管理公司啦，好多時都咁，即係會唔會更有效就係同一啲各大嘅管理公司嘅高層，即係一路一級一級咁樣發放落去，即係你有啲咁嘅資訊話俾佢哋管理公司，叫佢哋可唔可以幫下手啊？發放落去管理層啊，一路發放去到每一個屋苑嘅管理嘅處裏邊咁樣，令到每一個管理員咧都知道自己有責任係要開呢啲咁嘅緊急車輛通道俾一啲救護員咧。 所以藉住今次啦，咁啊咁多傳媒喺度講緊呢個緊急車輛通道啦。咁都希望咧，佢哋各大屋苑啊，同埋各大機構咧，對於呢個緊急車輛通道咧，佢哋應該基本上佢哋應該自己要知悉有呢件事咯。至於喺溝通方面咧，梗係之後加強任何方式嘅溝通，令到佢哋更加明白呢、這個緊急車輛通道嘅用途同埋重要性，呢、這個就係更加好啦。 係。咁啊，春晴，其實即係可唔可以同你講下咧？即係以往咧都有遇過一啲屋苑咧，佢緊急車輛通道可能即係未能夠即係及時開啟咧。咁其實即係前線嘅同事，其實佢哋點樣可以即係即係進行嗰個搶救任務？即係佢咪真係落，即係好多都要落車行入去咁樣咧？ 如果真係唔能夠及時開啟咧，咁我哋都會因應當時嘅情況啦，好似今次嘅事件咁啦，我哋都會即刻徒步去現場啦，咁啊為傷者進行最快嘅搶救先啦。咁今次我都要藉住呢個機會咧，都好讚賞我哋今次處理咁嘅事情嘅各個同事嘅，咁亦都係能夠即時去到現場處理個傷者啦，然後先再處理呢個屋苑同埋個保安員為何就唔知悉呢個緊急通道嘅用途啦，同埋重要性啦。 係。啊，張俊傑，我究竟即係過往咧，即係你都話咧，即係都會有啲個別都有啲咁嘅事件，即係開唔到個閘啊咁樣，俾啲救援員去救急啊咁樣。咁我想問，即係過往有冇曾經試過一啲因為違反呢個香港法例，即係唔俾一啲救援員去一啲緊急車輛通道而被檢控嘅咧？ 咧，暫時我手頭上就冇啲咁嘅資料喺我手上嘅。 係。 啊，春俊，其實即係講開，即係即係前線救護員嘅工作啦，即係除咗即係要係即係使用緊急通道車輛通道啦，去即係救人之外啦，咁有時即係你哋喺個馬路上高都會遇到即係其他車，即係有機會即係喺前邊啊，需要佢哋讓路噶嘛。咁其實即係就住而家你哋個即係睇法，即係而家市啲駕車人士對於即係讓路俾救傷車，應該係個情況係點樣咧？ 咁而家讓路救傷車咧？嘅情況之後，救護車啦，佢讓路俾我哋。而家個意識都提高咗嘅，我哋喺平時喺工作上面啦，喺個路面啦，都好多車輛啊，見到我哋響號啊，咁進行搶救咧，都會讓一讓俾我哋啊。咁呢個意識係提高咗嘅。 係。咁仲有另外咧，即係如果緊急車輛通道咧，好多時候都有閘口噶嘛。咁有時候我都見到咧，有啲車咧，即係泊咗喺度嘅，咁又走咗啊！甚至可能有啲情況咧，即係阻塞咗啲咁嘅通道嘅。咁即係依咁嘅情況，其實佢咪都係犯法嘅咧？咁樣 嗱，咁樣就要提一提啲市民個認識個緊急車輛通道啦。 其實咧，咁啊，車輛通道咧就喺屋苑上面咧，有時有啲喺街嘅路面啊嘛，都有啲車輛違法派喺呢條緊急通道上。 係咯，係咯。 咁都希望咧，藉此嘅機會咧，亦都係跟廣大市民知道啦。除咗屋苑，佢哋有冇打開俾我哋啦？市民喺泊車嘅時候咧，都要留意翻呢個緊急通道，會唔會有機會阻塞到緊急車輛進入咧？咁啊，市民直至今次咧，都要意識到啦，原來緊急車輛通道咧係咁重要嘅。 系好咁啊，张俊杰，多谢晒你嘅电话。咁啊，张俊杰系香港消防处救护员会主席。咁啊，潘永祥，头先张俊杰都提到，即系其实紧急车辆通道咧，系真系需要咧，即系有需要嘅时间就要及时开启，要开闸。咁啊，其实每个保安员咧都系会有嗰个闸口嘅锁匙嘅。咁啊，所以啊，遇到真系有需要，佢应该就要即系第一时间就开闸吓。 系啊，同埋即系驾驶人士咧，真系唔好即系将架车咧泊咗啲紧急通道嘅入口啊，因为有阵时有啲救急咧，有阵时咧分秒必争噶嘛。 嗯，咁同埋头先你有提到就即系嗰个宣传教育啦。咁其实嘉宾都有提到话啊，咁其实管理公司本身应该都系要即系适时会有一啲即系除咗系要俾啲即系指引俾啲保安员之外咧，佢都需要可能系咪有适时嘅演习系嘛，即系要开下嗰个闸系咪真系开到啊？嗰条匙系咪真系啱啊？咁样 都重要噶，因为咧，即系有阵时咧，啲匙咧，即系耐不耐咧，即系如果耐唔开咧，真系会生锈噶。 嗯， 啊，即系有时听头先嗰个区员讲，哇，原来好耐都冇见人喺嗰度出入过嘅，咁到时佢真生咗锈，即系开唔到嘅时候，咁你都几危险啊！ 系啦，咁所以即系点解需要有即系演习啊？咁啊，起码开下把锁，系咪即系得先咧？条锁匙系咪即系仲系嗰条咧？咁同埋点样去运作佢操作？咁其实演习咧，就好似我哋平时走火警咁咧，都系一个需要嘅。 系啊， 咁我哋先听咧一节新闻，咁我哋转头翻嚟再倾。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翻嚟自由风，潘永祥 系 咁啊！新闻前我哋就讲紧将军澳富宁花园紧急车辆通道开闸嘅问题啦。咁啊，听众咧即系都有意见啊。我哋收音机旁边咧有听众严女士，严女士你好， 系严女士你好， 主持你好。我想讲下咧，即系啲保安咧，即系唔俾嗰啲紧急车辆驶入咧，就好唔啱啊。因为你系紧急噶嘛，即系或者分分钟人命关天噶嘛，系咪啊？你应该一定要即系、就是、一定要开闸俾人哋，即系啲救护车啊入去救人先啱噶嘛，系咪啊？咁仲有一个问题，我想讲下咧，佢成日讲锁住嗰啲锁咧，即系锁得耐咧，你知即系落雨啊，啲锁咪会湿嘅，分分钟有锁匙咧都未必开到，所以我觉得嚟讲，即系应该咧就要啲管理员耐唔耐咧就要开一下啲锁，睇佢有冇问题。如果唔系你即系万一真系有咩事，就算你有锁匙都开唔到，咪又得个吉子系咪啊？所以我觉得嚟讲，即系啲保安人员咧，唔系净系话即系保安啊，即系周围都要巡下啊，喺边度有乜问题啊？都即系都要改善下咁咯。如果唔系你正话斋，你锁有锁匙都冇用噶。如果佢生咗锈，你开唔到，即系都系一个好大问题咯。仲有啊，即系我觉得嚟讲，今次咧个保安咧好唔合理啊！你做得保安应该是知道呢啲问题㗎嘛，系咪啊？点解连开锁都唔开嘅呢？即系我觉得应该即系讲得衰啲，应该炒个鱿鱼就啱啊，系咪啊？即系连咁基本嘅问题都做唔到嘅。我想讲咁多啦。 好，咁多谢阿严女士。咁啊，严女士就都认为吓，即系管理公司都要注意下，即系要定时都要睇下去查下嗰个锁系咪真系开到啦。 真系重要嘅，即系好易啫，你咪每日都开一次咪得咯。 嗯，咁啊，另外啦，咁我哋再睇下听我听众有意见噶，咁啊，收音机旁边有听众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系啦，咁我系前隧道公司嘅高级交通督导员嚟嘅，咁我对于呢个交通方面咧都有一定嘅认识啦，咁主要呢个紧急通道咧，其实喺每一个屋苑嘅设计嘅时候咧，本身已经存在咗嘅，其实呢件事已经唔系今日嘅事嚟嘅，即系话呢个屋苑本身嘅 training 俾一啲嘅保安咧。啊，因為佢有嗰個監聽喺度噶嘛，其實應該要訓練有素嘅。第二，我有一個好徹底嘅建議，就是、全港所有嘅屋苑都要喺呢啲緊急通道咧，地下畫上黃格，避免咧 有啲嘅司機啊，或者將架車擺咗喺度，佢唔知啊，因為你冇畫啊嘛，你又冇牌冇事，咁佢以為咧係應份，咁咧為到拗嚟拗去，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好費時失事啦，好似今次咁嘅情形又係啦，所以嗰、那個救護員咪做得好啱咯，我費事同你拗，我即刻嗱聲徒步入去。其實嚟講，如果你能夠好清晰畫上嘅標示，第二有牌有成咧。啊！每日佢哋都去操練下，啊，開一道閘啊，咁樣啊，時不時滴下油啊，咁樣。咁呢個情形咧就唔會存在嘅。啊，嗰啲因為啲嘅保安咧，即係唔係話得罪講句啦，因為佢哋所受嘅薪啊，或者佢哋嘅訓練咧，啊，唔係話真係咁足夠。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希望最徹底咧就係做我個建議，就係畫上所有嘅標誌。咁咧就。以后唔会有呢个情形会再出现咁样。 好，咁啊，多谢晒陈生嘅意见啦。咁啊，陈生认为啊，喺嗰啲紧急车辆通道系咪需要有即系例如画黄格去标示翻嗰个区域咧？咁等啲即系其他啲驾驶人士就唔好即系喺嗰度泊车等候啦。咁另外就系话啊，头先都我哋都倾紧啦，系咪都需要演习下，即系定时去试下开一个锁，系咪即系去睇下个锁嘅运作系咪正常咧？咁样 系啊，嗰啲。緊急通道咧，即係我見到好多都有畫咗黃線嘅，咁當然唔係全部都有啦。咁不過當然啦，如果係統一畫咗啲黃線，我可能就好啲嘅，因為駕駛者咧變咗見到，咦畫咗黃線，有陣時都會留意到，有陣時唔係話專登阻鎖條路，有陣時未必知嘅都。 嗯，係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過。 喺香港，我哋都有一班喺行業裡面獨當一面嘅師傅，用佢哋嘅一雙手苦心經營。数十年如一日，专注咁做好一件事。喺呢个工艺没落嘅年代，佢哋嘅故事同手艺值得重新走入大家嘅视野。 香港故事师傅来了， 我黄贤会为大家声音导航，一齐欣赏香港师傅手艺嘅独特美。 今晚7:35，港台电视31。 我是电信公司创意组会的， 我是报 港时间， 我 是 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来的是， 我是马盈盈，是第四台的节目编导。第四台是美乐频道，我们不单止转播本地音乐会的，亦都送上很多海外演出。我们透过欧洲广播联盟和英国广播公司选购世界各地的音乐会录音，将海外的优质演出带到听众耳边，俾乐迷立足香港，了解世界。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我哋呢一节就转个话题，咁啊，同交通运输有关。 好， 咁啊，因为今日咧就系红隧。实施易通行第一个工作日，咁啊，头先新闻都有报啦啊，咁运输署就话今朝繁忙时间7:00到8:00咧，咁嗰个交通啊就相对咧就比起之前咧都系个车流量啊差唔多，咁啊即系因为之前大家都好关心啦啊，究竟红隧实施易通行咁会唔会塞车啊？车龙会唔会长咗啊？咁样咁运输署其实即系今日今朝喺度睇紧个情况啦，咁都未发现到或者有一個好塞車嘅情況啊，咁可能都同即係依家都係即係放暑假啦，咁啊少咗啲人即係搭車就翻學啦，咁但係翻工都仲有㗎，咁所以呢一個話題咧，其實即係同大家即係揸車翻工嘅人即係會有關注啦，咁即係搭隧巴翻工嘅人咧都關注啦，咁尤其是即係朝頭早，通常我哋即係一般我哋報即係交通都係好關注。公主道啊，入红隧即系由九龙过海咩情况咧？即系咪好塞车咧？咁样咁，因为而家实施易通行，其中一个即系主要个措施就会系将即系收费亭嗰个八条嘅即系通道咧，就改为4条啦。咁即系缩小咗嗰个即系行车通道啦。咁理论上因为大家唔使停车俾钱，咁应该就过就应该快啲噶嘛。咁所以理论上就觉得啊，应该个交通相对个车流会系畅顺啲啦，同埋系应该唔会个车龙咁长嘅。 系，咁即系有阵时我都会揸车过红隧嘅，咁有阵时咧就有阵时观感都好紧要嘅，即系我试过咧就咧嗰条车龙咧系长嘅，咁但系咧去到隧道收费口嗰度附近咧，又快翻嘅，咁有啲情况咧就调翻转，嗰条龙咧就相对短嘅，咁但系咧就去到收费即系个入口嗰度咧又会慢嘅，咁所以有阵时咧就。长嘅龙又唔系代表一定系 整體嘅時間會長嘅。咁所以，但咧就嗰個觀感就係覺得啊，你長咧就好似係咪即係塞車咧，會時間耐咗咧咁樣。咁所以好多時咧，即係政府都要，比如話有啲科學嘅統計，即係比如話啊，即係好易啫。比如話個車啊，整體嚟講，即係用幾多時間先可以過到隧道咧咁樣。咁當然啦，即係我相信搭車嘅人，即係搭巴士嘅人，咁佢哋更加清楚啦。比如話平時我去到即係某個地點，我就只需要十分鐘已經過咗隧道啦。但係今日咧就可能要長啲或者短啲咁樣嚇。 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假如你今朝有搭隧巴就經九龍入口過海嘅，咁究竟啊你搭車嗰個翻工嘅時間，即係搭巴士嘅時間，究竟係長咗啊定係短咗咧？咁啊，歡迎打嚟18723傾下。咁如果你係揸車嘅，咁究竟你今日即係用呢一個易通行過隧道啊過海？翻工又係點樣呢？咁另外當然仲有即係揾食車啦，咁啊的士啊，其他即係商用車嘅司機，咁你哋過紅隧嘅情況係點樣呢？咁啊有意見可以歡迎同我哋咧傾下嘅，打嚟18723111872311。咁啊潘永祥，咁啊有啲即係傳媒就做下啲實測啦。咁啊今朝喺繁忙時間試下實測啊，喺河喺愛民村就出車，咁啊經公主道過紅隧，咁究竟係個時間係點啦？咁佢哋個發現就係、是、即係。平時咧就可能係即係大概可能要係15分鐘嘅，咁即係今日咧就有啲狀況啦，可能就即係第一日試用啦，可能就用嘅時間可能會長咗少少喎，咁樣。咁究竟即係其他即係駕車人士，你今朝繁忙時間用紅隧而通行過海嘅時間，究竟係咩情況咧？即係歡迎打嚟18723111827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潘永祥，不如我同下啲嘉賓傾下。咁收音機旁邊咧有周國強。他是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你好。 你好， 周 国 强你好。 你好，你好。 其实今朝繁忙时间咧，即系红隧实施易通行第一个工作日啦。咁即系你哋会员啊，或者即系同行啊，其实嗰个过红隧嘅情况系点样咧？ 过红隧嘅情况，当然大家都知道比之前嘅情况挤塞嘅情况都系差唔多。咁但係咧，大家我哋都知道咧，今日咧可能使用紅隧嘅私家車嘅數量咧應該會少咗，因為好多可能行咗東隧。咁但係亦都因為咧，佢實施由八條線變四條線啦，咁、那個個擠塞嘅情況唔會好短嘅話咧，我哋都估啊，即係喺預料之內噶啦，已經係。 周國強，頭先你話咧，即係可能會好咗啦，有啲去咗東隧啦咁啦。其實咩原因係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呢？ 因為佢琴日都知道啦，琴日星期日咧，佢咗個塞車嘅情況咧，就比平時嘅星期日咧嚴重咗嘅。咁可能琴日咧有啲其他嘅傳媒報道咧訪問啲私家車嘅話，佢哋都話會今日會用東隧啦，唔用紅隧啦咁。相信有一定的数量，当然没有实际的数字，但我们估计应该就会一定是有部分的私家车去了东隧那边。 那周国强有没有些会员跟你们反映，即是今朝那个车龙有没有即长度，即塞车的情况，如果车用少了，那应该个车龙会不会短了呢？ 不会，因为你知道可以临尾八线行车改做四线入回隧道嘛，咁所以个车龙个尾咧都系超越咗红磡差馆嘅，咁啊变咗个时间咧，应该就过海嘅时间冇缩短到啦。 系啊，我想问咧，有阵时咧车龙咧长咗都有只条揸车试过咧， 系 咁咧就虽然个龙系长咗，但有阵时咧佢又会畅顺啲嘅，即系虽然长咗，咁佢又会快翻嘅。咁其实总的嚟讲咧，即系佢嗰个用。过隧道的时间咧，其实同以前咧有冇特别嘅分别咧？ 暂时嚟睇就冇分别唔大，但系我谂咧，相信咧大家都要适应咗过多几日咧，我相信个畅顺嘅情况咧会有所改善嘅。 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假如你对于红隧实施易通行，究竟搭车揸车有冇快到，或者有冇其他嘅意见想发表咧，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1，18723111。咁啊，周国强，咁啊，即系个红隧仲有即系商用车用啦。咁即系以往我哋倾呢一个话题咧，即系易通行嘅话题咧，都会倾到话，即系有啲商用车，例如的士，咁可能佢用嗰个司机卡，咁又即系不停车缴费嗰阵，佢 check 唔到，咁啊，即系。 曾經我哋都傾過就話，即係哇好慘啊，要人肉對數嘅時候咁樣。咁其實今日有嘅情況係點樣咧？即係上晝你哋即係個會員有冇反映個情況係點樣？ 嗱，今日咧朝頭早咧就有三百總數咧有四我哋一直都有 mon 住嘅。咁咁咧就由朝頭早嘅話咧，我哋有嘅情況都係平均都係10-11% detect 唔到嘅。咁去到而家啱啱5:00-6:00嘅時候咧，我哋最新觀察咧，就過海嘅使用隧道嘅過海嘅數字咧，就總數有880單。如果我哋管理640架的市區的市計，咁樣就有800多單過去，就有約咧有98單咧就 detect 唔到，咁都係徘徊喺11% 度。 嗯，咁但係呢個比例多唔多咧？即係嚇 過九龍的數字咧就差過香港，咁就過九龍嗰度咧可能係13%，由香港翻過嚟九龍咧就10% 到，咁拉埋都係11%。咁但係呢啲我哋要密切留意。咁但係如果講真啦，如果呢啲數字嚟講，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唔係咁理想啦，因為初頭我一直以為即係大怡通嗰度吸收咗咁多條隧道通車嘅經驗啦，咁可能對 detect 啊或者裝嘅位置嘅改善嗰方面咧，我個人寄望啊大咗啲，咁啊但係變咗，但係而家產生咗呢個超過10%嘅數字咧，喺我嚟講就仲有啲落差咯。 啊，周國強，咁呢個10%或者11%呢一個即係差唔到咧，係同其他隧道比係咪都係相若啊？抑或係多啲定少啲咧？ 嗱，咁啊，應該如果咁多條隧道咧，而家你聽唔到嘅話咧，最嚴重就尖山，尖山就可能去到15-16嘅，咁就其他嘅隧道都徘徊喺10-11嘅數字。咁我哋初頭諗住喺紅隧話佢，因為佢喺揀新聞發佈會嗰度咧，佢話佢加多一格去偵測嗰啲司機卡或者商用車，咁可能加由2支槍加到3支槍。咁我哋本來話希望佢嘅數字可以大幅降低啦，咁但係而家都降低唔到，咁況且而家我哋最大嘅考驗嘅話咧，就要睇埋落大雨嘅情況啦。因為如果我哋根據我哋發現嘅數字咧，如果落大雨嘅情況咧 detect 唔到嘅數字咧，都會飆升嘅。 係，咁啊，周國強啊，因為睇翻即係不停車繳費啊，即係易通行就對，即係嗰。交唔到即係俾唔到隧道費嘅時間咧，即係以往你哋就要人肉即係對數啦。咁依家即係多條隧道就行易通行。咁其實今日個狀況其實即係連埋其他隧道咧，即係你哋有冇初步嘅情況就係究竟即係如果即係對唔到，即係你哋個司機佢俾唔到錢啦，即係過隧道咁點算咧？ 咁啊，又要嗱，如果啲司機咧肯使用嗰個司機自己嗰個商用嗰個 Apps 去減自己交翻費嘅話咧。我嗰、那個情況咧，我哋就叫做冇咁辛苦咯。但如果計數字上咧，如果而家一家加咗依個 detect 唔到嘅最新嘅數字嘅話咧，我哋同事做嘅工作咧，應該就冇少到啦。 啊，周強，我想問咧，嗱，我都試過揸車啦。咁我試過，如果佢真係偵測唔到咧，佢有啲信號話啊，即係你要補交翻咁樣。咁當然啦，作為車主咁又即係私家車咁冇問題啦，因為都係得我揸啫。咁就如果你係的士啊，或者係啲小巴咁樣，你知唔知道佢通知你話偵測唔到要你補交，係通知車主啊、司機啊，定係通知邊個㗎？因為如果我通知車主，咁我司機都唔識得交㗎喎。 理論上係會通知車主嘅。咁而家咧，如果佢司機卡嘅話咧，佢亦都有機會咧，或發信號俾佢話佢收唔到。咁如果司機乖嘅話咧，佢肯自己上網去交嘅話，就當然減低咗我哋嘅壓力啦。但之前咧，最第一代嘅易通行叫繳費嘅話咧，個司機上去交都交唔到嘅，要個車主授權咧，俾翻個二維碼，咁佢先可以去70一交嘅。咁但係咧，而家新嘅有個手機 Apps 之後咧，咁佢入翻去自己嘅時段就可以交到噶啦，大大減輕咗我哋嘅工作量。但係亦都咁講，作為我哋唔係話針對處方，亦都唔係針對政府。咁我哋坦白講，我哋希望有依個易通行嘅話，咁本身係除咗第一可以幫到我哋 隧道嘅流量多啲啊，載客多啲嘅話，我哋梗係相對係好事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徘徊喺咁依然係咁多個誤差收唔到，或者因為要驚啲車主，因為我哋綁咗入去我哋個車隊卡嗰度，如果我哋唔安住嘅話咧，而司機唔交嘅話而變咗罰款嘅話咧，我相信司機因為佢哋都係較為一個叫做手停口停嘅情況下，咁佢哋一定可能萬般都唔願意俾呢個罰款嘅話，咁啊變咗有爭拗嘅話，變咗我哋嘅同事嘅壓力啊，車主同司機裏面嘅矛盾都，或者甚至乎打嚟人同司機嘅矛盾越嚟越多。咁你隨著個隧道銀碼咧，由於之前五蚊同八蚊嘅尖山咧，去到而家可能係來回廿五蚊嘅話咧，嗰、那個銀碼開始越嚟越大嘅話咧，初頭我哋就算做打嚟嘅忍氣吞聲，幫佢食咗都費事加罰款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越嚟越多嘅話咧，咁我哋做嘅嘢又唔會少，亦都壓力亦都會大咗，咁亦都冇理由咁樣不停咁樣幫佢俾咁多錢出嚟，咁可能就變咗大家會越嚟越緊張，同埋精神嘅壓力都會越嚟越大咯。 咁周國強，其實今日頭先你提到話，即係司機如果佢讀卡失敗，咁佢可以有個程式去即係處理翻嗰個即係隧道費啦。咁其實今日你哋個觀察，即係多唔多會員係用翻呢一個即係程式去處理咧？ 而家都係一半半到嘅啫。咁但係而家即係好坦白啦，就係我哋減少咗一半嘅量。但係而家又多咗海底隧道啦。咁如果你第時三隧都行埋過海嘅話，咁如果個賠率數字喺我哋萬八架車、萬八至二萬架車一日過海嘅數字嘅話，如果仲有一成得嘅話，咁 啊，周國強，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有新聞咧，可唔可以我哋翻嚟就可以再傾過新聞之後翻嚟再傾過？ 好啊，唔該你。 好，我哋再傾，等我等陣間。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林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悬红通缉八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八人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执法部门会全力以赴，尽一切能力追查到底。除个人犯法行为之外，亦包括有没有协助教唆或金钱资助等可能协助罪犯的活动。被问到警方将被通缉人士的家人带回警署协助调查，会否担心造成白色恐怖，李家超重申，调查八人的时候亦要调查幕后的力量，因为可能真正的对手是有强大力量甚至有国家背景，因此调查的时候要抽丝剥茧，争取所有资料和情报。他强调，香港国安法是针对一小撮人所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当局按国安法追究法律责任，目的是保护绝大部分奉公守法的市民，普通市民只会因为国安法而令生活更获得保障。警方国安处悬红通缉八人，包括袁公仪。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说，国安处人员早上到他的住所搜查，他和丈夫袁眉昌分别被带到警署接受调查。他说虽然已经发声明和袁公仪脱离关系，但自己始终是对方儿子的太太，会否因为和丈夫同住而知道更多的资讯，他相信警方自有定夺。据了解，国安处人员早上亦都带走袁公仪女儿袁眉望到警署协助调查，未有作出拘捕。政府将在9月1日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32公顷土地，并计划将部分用地兴建公屋。香港高尔夫球会日前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推翻环保署有条件批准球场用地局部发展环评报告的决定，并申请暂时搁置，直至司法复核有结果为止。行政长官李家超重申，由于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又说不会影响9月收回部分高球场用地的计划。 李家超指出，香港有三个国际级的高球场，收回部分用地不会影响举办大型赛事。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提到中国经济面对国内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困难等挑战，形容经济恢复是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会议强调要着重扩大内需，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亦要加大民生保障力度，稳就业。会议又提到会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最高气温约35度，吹微风。展望除有一两日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风势较大，海有涌浪，接近周末亦有狂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慢线嘅坏车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龙尾去到天马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到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温思劳街；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油麻地有中九龙嘅干线工程，由听朝嘅凌晨1点至到清晨嘅6点钟，介乎炮台街至广东道之间嘅北海街，以及广东道往旺角方向介乎金粟街至西贡街嘅路段需要临时封闭。而青葵公路都有道路工程，听日嘅凌晨直至到清晨6点钟，往机场方向介乎2号货柜码头至1号货柜码头之间的部分行车线需要临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中学文凭试都有4000多名需要特殊教育需要 SEN 的考生是应考的。香港红十字会亚历山郡主学校校长成英元， 我常以我的学生为荣，是生命的勇士，学习上高，他们是与他们的身体的残障共存，但是他们很努力地去克服障碍。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吃了30多年烟，10年前开始行得步都气喘，医生说我患了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得翻3-4成，现在成日都要闻住氧气帮助呼吸，连做少少家务都会背。以前都会去下旅行，现在落街都要带住氧气樽，为自己为家人戒烟了。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潘永祥。頭先新聞前，我哋就傾緊控稅實施通行第一個工作日，究竟個上晝嘅繁忙時間交通究竟係點樣咧？嚇，究竟大家搭車啊、揸車啊嗰時過海時間有冇長到啊？咁啊，車龍有冇長到啊？或者短咗啊？咁樣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你係今朝有搭過巴士、睡巴或者揸車過海經紅隧嘅，有觀察到有啲咩意見想同我哋傾嘅，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咁頭先我哋就同緊咧周國強咧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傾緊嘅，咁我哋繼續同阿周國強傾嘅。周國強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系，因为头先咧，我哋有倾过，你有提过咧，咁嗰、那个司机卡咧，即系佢读卡嗰个失败率咧，有啲情况就系例如话落大雨，即系嗰个失败率你哋预计就会可能个情况会高啲。咁另外头先你有提到咧，即系过今朝咧，即系洪水咧，即系过九龙同埋过香港咧，即系两边嗰个读卡失败率都有个差别咧。咁可唔可以同你讲下，先讲下即系落雨，即系如果影响到嗰、那个。讀卡的失敗率其實即係個原因，即係你哋估計係點解咧？ 我諗因為其實咧，你都知道啦。其實以前咧，駕二通嘅時候咧，佢嗰個偵測嗰、那個駕二通嘅探測器咧，就擺喺嗰個每一條 link 嗰度嘅一側邊，就對住你右手邊司機位咁樣去掃嘅。咁可能個讀卡嗰個基數咧，同埋準確性咧就高好多。但係咧，而家咧就喺隧道個頂層掃落嚟，咁、那個距離咧，應該個距離又會遠啦，有機會有落雨嘅時候，可能有雨水嘅遮擋啦。如果大雨嘅情況下，讀到嘅像素可能會差啲。咁另外可能我唔敢講啊，其他你話會唔會有陽光嘅折射啊、反光啊，咁會唔會有影響？我哋亦都唔敢講嘅。咁但係而家睇到嘅數字咧，就我自己如果因為其實而家唔係話嗰架的士每一次過去都掃唔到嘛，係可能每一架的士可能過隧道可能係七次八次就一次掃唔到，或者十次有一次掃唔到，咁可能我就自己加咗自己嘅意見落去睇啦。其實就係會唔會係因為嗰個掃落嚟個距離遠咗，咁可能偵測。以前咧就可能因為每一條 link 都係獨立咁樣，好似駕二通咁樣咧，好近距離咁接觸嘅話咧，就 detect 得容易啲。咁相反咧，而家可能另外有啲咧，好似而家你四條線或者六條線入到去樽頸位，因為大部分嘅隧道都係兩條線，就係、是、一條隧道嘅話咧，咁可能同一時間啲車可能車，大家兩架車都係 cut 線入去同一個一條線。而過水使用隧道嘅時候咧，佢同一時間佢偵測上咧變咗有啲誤差，變咗會有啲影響啦。當然佢話私家車 detect 唔到嘅數少啲，就因為我哋的士咧就有兩張卡要同一時間去 detect。咁但係我覺得現有而家嘅科技咧，你話要同一時間 detect 到兩個都接收到個信號，係咪真係咁難呢？我又唔敢妄下斷語啦。 係，咁啊，周國強，如果聽你咁講咧，因為頭先我都想出咗問呢個問題，就話我嗰陣時駕二通咧都應該用咗十幾年咧，我印象都未試過一次咧係偵測唔到嘅。咁我都想了解啊，點解會一個二通人又會咁咧？咁頭先都解答到一啲問題，就話佢唔係獨立咁樣喺我哋車嘅側邊去掃咁樣。咁其實而家我哋係咪都入到隧道嘅？咁其實喺隧道嗰度嗰個邊嗰度掃，其實得唔得咧？即係咁咪變咗可以近啲個私家車咯咁樣。知唔知道處方其實佢有冇即係諗一啲方法去改善？即係頭先你所講話，即係距離啊、遠近啊，同埋會唔會有啲折射啊？即係會唔會喺隧道有啲近啲嘅位置可以掃到？咁佢困難上喺邊咧？即係處方有冇同你溝通過咧？ 我又冇啊，因為咧其實咧我有同易通行嘅嗰個承辦商傾過嘅，咁但係佢都話咧依啲去到依、這個。深入嘅情況咧，我話喂，會唔會參考下，話俾一條公眾車拎俾我哋即係商用車過啊，或者因為其實喺外國咧，有啲隧道都行緊類似二通行嘅嘢，但係佢哋都會留一條拎咧俾人俾現金啊，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咁但係佢就即係駕二通嗰邊咧都話啦，依啲咧就唔到佢哋話事啊，一定要處方話事。 咁我明白到處方咧，應該咁講，可能政府成個總概念咧，都係好想咧，俾感覺到我哋成個香港社會進步咧，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一直都俾人評論緊咧，我哋成個香港社會裡面咧，電子支付又未做得好啊，其他電子道路收費又未做得好啊，咁樣。咁我唔敢講係咪運輸署想盡快令到人人感覺到換而一身可以同世界接軌咯。咁但係同世界接軌之中咧，其實都應該要參考下其他世界唔同嘅地方嘅處事方法嘅。咁但係我唔敢話佢唔好。咁但係我見到嘅話咧，就係、是、好似而家外國咁都有啲特別嘅通道俾一啲私家車，如果佢哋真係冇易通行啊，或者咩嘅，可能都要俾現金啊，或者都留一條拎嘅。咁但係呢啲都要慢慢同佢哋研究咯。但係亦都因為但係最慘咧，而家就係話近呢幾年咧，近呢十年八年咧，唔知點解咧，運輸署處方咧，其實對的士業啊、小巴業裏面推行一啲嘢嘅話咧，我哋業界一直都同你哋講，一直都有同傳媒講啦。希望政府推行一啲嘢嘅時候，同我哋業界多啲溝通咯。 好，咁啊，收到曬嘅，周國強，多謝曬你嘅意見，多謝曬你嘅電話。咁啊，周國強係香港的士小巴商會商總會理事長。咁啊，阿潘永祥，咁啊，聽眾都有啲意見啊。咁收音機旁邊有聽眾趙先生，趙先生你好， 趙先生你好 ，我啱啱今日咧就五點幾鐘咧就要過海，咁啊由西九龍呢個油麻地嗰度咧。过嗰条天桥咧，往时咧嗰度嗰条天桥咧，塞到阿妈都唔认得，要去到富宁花园嗰度咁长嘅。下昼就咁，今日咧就好畅顺，咁一路行呢个加士居道天桥去到海底隧道口咧，就变咗几条线，就一路接，即系慢慢斗牛啊！我哋讲，咁啊入海底隧道，咁啊都好畅顺，不过叫做慢流，咁去到咧。由四线变三线，三线变两线咧，呢、這个过程咧速度好快嘅。咁我觉得咧，如果你嗰个安嗰、那个嗰、那个平时用开界二通嘅，咁今次如果用這個呢个咧，就都冇事、啊。到而家为止咧，即系整体嚟讲咧，路面嘅情况咧系畅顺嘅。咁我觉得呢、這个如果系大家合作整得好嗰个感应咧。大家应该对海底隧道呢那个畅顺呢是有好大帮助。咁简单讲，如果今日头先我行呢，就大概都唔使15分钟我已经过到海底隧道，往时呢起码超过半个钟头。 咁赵生自己揸车㗎嘛。 自己揸车。 好，咁啊，多谢晒赵生嘅电话同意见啊。咁啊，赵生今日个揸车过海嘅感觉就似乎佢就觉得即系畅顺咗，咁啊，即系系佢个感觉系良好嘅。咁啊，提下听众，如果有咩意见嘅，欢迎打啲电话嚟我哋18723一倾下。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我系2023政坛新秀阿贤。加入咗政坛呢个大家庭已经接近一年半，其实真系获益良多。无论系对于社会嘅了解，亦或系个人嘅思考，每次都更加深入了解各个机构或者持份者对问题嘅睇法，继而喺面对议题嘅时候，可以将自己代入唔同人士嘅处境去作思考。 请大家收听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坛新秀训练班。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有卫生署嘅代表介绍预防蚊患与传病媒介疾病嘅方法。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呢一节咧，我哋转个话题，咁啊，倾一倾，即系上个星期有一宗咧，遺棄雙非兒童嘅事件，咁啊，呢宗事件比較罕見嘅，咁我哋先睇翻个背景，咁啊。嗰、那個被遺棄嘅兒童咧係12歲嘅，咁啊呢個男童咧上個星期咧就即係嚟香港，上個星期二咧就同媽媽就嚟香港，咁啊喺油麻地一間賓館住嘅， 咁啊，禮拜五嘅時間咧，即係上個禮拜五嘅時間，咁啊，男童嘅媽媽就同埋佢又去廣華醫院啊睇急症。咁因為個男童就話肚痛啦、肚瀉同埋有啲咳嗽，咁啊同佢去睇急症。咁過程當中咧，個媽媽就喺即係個細蚊仔喺度等睇醫生嘅時間咧，佢就離開咗。咁啊，就即係據報道講咧，就佢同個仔講啊，就話俾人聽你被遺棄啦。咁個男童就真係同人哋講話被遺棄。咁事件咧其實就即係有啲奇怪㗎，因為媽媽留低咗個細蚊仔喺香港啦。咁呢一個媽媽佢事後又打電話去翻賓館咧，就同翻賓館嘅即係負責人傾，就話啊問下佢個仔嘅情況咁樣。咁跟住佢就話啊，佢會翻嚟接翻個仔啦咁樣。咁而家社署咧就即係接手呢個事件啦。咁而家社署就今日都有個新聞稿有講翻咧，即係呢一宗即係比較罕見嘅遺棄兒童事件係即係而家個處理係點啦。咁警方就亦都接手調查，咁啊同男童嘅母親咧係聯絡咗。咁啊，社署嘅社工咧，亦都跟進緊呢一個即係個案。咁而家男童嘅情況係需要作出全面嘅評估，因為其實事件就關注到即係關係到即係兒童嘅福利啦。咁所以呢一個即係雙非兒童咧，雖然佢係即係父母都唔係香港居民，咁但係佢係香港出世噶嘛，咁都係有香港身份證，都係香港嘅即係永久居民啦。咁佢嘅即係福利咧，即係都係一個即係關注嘅點啦。咁所以究竟啊點樣情況咧？咁而家男童就獲安排喺社署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就接受緊住宿嘅照顧，咁由於嗰個事件咧都要即係喺個即係法庭度聆訊，究竟男童嘅情況究竟係點樣啦？咁所以即係我哋就會關注呢一個事件啦。 係就阿李志堅啊，即係我覺得呢個情況咧，即係一來罕見啦，二來都幾奇特嘅。嗱，一般嚟講，我哋話遺棄咧，咁通常嗰啲父母啊，即係都唔想要嗰個小朋友啦，咁樣咁好多時都係發生喺啲嬰兒嘅。因为大家知道啦，婴儿佢认唔到父母噶嘛，咁所以初生婴儿，咁如果你遗弃咗佢，咁佢就即系俾人嚟执到嘅时候，佢都揾唔翻嗰个父母。咁但系而家听呢个情况咧，就嗰个儿童都12岁啦。咁如果系真系要遗弃佢，咁就讲真啦，佢12岁都应该几大啦。咁即系如果警方啊或者相关人士想追查佢父母系边个啊，佢喺边度居住嘅。點樣揾得到佢父母？我相信都唔會太困難嘅，係嘛？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佢想遺棄，最終其實警方好似今次咁都揾聯絡到家長啦。咁所以變咗佢又點可以做到遺棄咧？咁樣咁當然往後日子都想知道，即係話依個兒童佢個福祉係點啊？政府點樣去照顧佢啊？點樣做一個監護啊？咁樣。咁但係的確確喺今次遺棄嘅情況之下咧，咁應該又好難做到遺棄嘅。咁所以的確確今次係好特殊同埋一啲好奇特嘅情況啊。 咁同埋呢個男童本身就喺即係喺香港就冇親人嘅，咁啊即係所以究竟即係佢嘅福祉點樣去照顧咧？咁啊，不如我哋同翻關注嘅組織咧去傾下啦。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有意見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傾下。咁啊，收音機旁邊咧有施麗珊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你好， 係施麗珊你好。 系， 系啊，咁我哋而家就倾紧啦，即系比较罕见啊，即系有一啲双非嘅即系儿童啦，咁佢都系香港人啦，咁就被遗弃，咁其实即系呢啲事件其实即系比较罕见啦。咁其实如果呢啲即系被遗弃嘅儿童咧，即系其实以往应该就有都有呢啲有冇呢啲情况出现咧？香港？ 如果系双非儿童就少，不过我哋有接触一啲双非嘅家庭，佢哋就可能当初生个小朋友嘅时候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或者甚至可能其实佢有亲戚朋友喺香港系应承帮佢照顾啊，或者经济上系 OK 嘅，咁但系可能到咗一个时间之后就个经济有个变化，尤其是疫情期间有啲阿爸阿妈又冇嘢做啊，咁佢就有经济困难，咁就好多问题嘅。咁而佢哋如果要申請個綜援亦都好難嘅，咁所以就好多即係變咗係好艱難時間囉，咁同埋嗰個傷情證亦都好多時都係三個月咁批呢，咁佢哋都會遇到好多問題呀。咁我諗其實過往嘅雙非小朋友其實可能香港同埋內地兩地政府都好少傾呢個問題點樣去解決嘅，咁我覺得可能都要去傾下點樣喺兩地點樣去令到呢啲細路仔容易啲照顧，即係唔會發生啲咩事啦。咁我諗發生啲咩事，應該都係第一有啲家長佢唔明白 咗個法規啦，第二佢哋都冇諗過其實咁樣對個小朋友傷害好大嘅，即係無端端俾人抌咗一個地方，佢亦都其實佢都十歲啊，十零歲啊，咁其實佢都知道個社會發生咩事，佢自己咩處境啊，其實好尷尬嘅，咁即係對個小朋友其實唔好啊，所以咁即係第一件事，梗係即係父母自己要知，其實如果佢真係有困難，佢就要同內地又好，香港政府又好，咁我覺得最好就兩邊都可以有呢啲嘅方面，可以點樣處理真係有啲家庭嘅問題嘅時候，佢點樣去恰當啲去處理呢、這個？我覺得係要有啲咁嘅途徑咯。 嗯，咁啊，根據報道所指咧，今次即係被遺棄嘅男童咧，咁佢係雙非啦，咁即係父母都係內地人。咁啊，男童喺香港出世之後就翻去內地居住嘅，咁喺香港就即係冇親人咧，亦都冇朋友啦。咁其實即係據報都係佢媽媽即係。即係話啊，點解要帶個細蚊仔落嚟啊？就話即係俾佢讀書啊。咁其實講翻呢啲即係雙非嘅即係兒童咧， 我哋見到有啲就雙非，佢哋就話喺小學咧翻小學就唔係大問題，但係喐翻喺內地翻中學就係一個問題嚟嘅。 嗯， 嚇、咁所以就好多即係佢原本係諗住喺內地湊，即係喺度讀書，咁去到一個程度嘅時候，發覺原來個細路仔升學有困難，咁跟住佢就冇辦法就要諗啦，即係過嚟香港嘅，係、啦。 哦，咁即係聽你咁講，石生即係話咧，其實佢呢啲雙非兒童咧喺內地咧，係咪因為佢本身冇户籍，咁所以如果佢讀中學咧、就困難。 私校跟住個費用又好貴咯，咁、跟住又要睇下佢屋企經濟有冇問題啦。有陣時有啲可能佢之前經濟 OK 嘅，咁到咗一定時間，你啲屋企可能有啲變故啊，咁有問題嘅時候，咁就會好多問題發生咯。 咁就住今次事件咧，似乎個家長就諗住啊，不如所謂叫遺棄啦，咁就放咗喺香港咁樣。咁我諗佢嘅諗法係咪都係啊，即係香港政府就可能會幫佢照顧定咩咧？ 唔係咁容易嘅，你要遺棄個小朋友，其實第一啊，佢嚟香港，即係佢有出世紙噶嘛。其實佢政府應該香港政府會查到邊個父母。佢如果佢同如果內地公安局合作嘅，其實佢有機會查到父母係邊個啦。咁啊，即系捉到个父母，到时话佢遗弃小朋友，佢有大件事啦。咁第二，就算个父母话佢出现咗，佢话我想遗弃个细路仔，摆低个嚟香港，咁法官都唔系咁容易会判俾佢嘅，即系会判俾话俾佢话遗弃嘅，因为佢会睇下个父母再生啦。咁无论你经济困难好乜都好，你都系有个责任去带个小朋友噶嘛。咁最多你真系有困难嘅时候，就同政府倾，睇下可以点样协助嘅，就唔系直头遗弃噶嘛。 咁即系其实咁嘅情况，即系呢个家长其实都好愚蠢哦，即系谂又好简单，即系以为啊抌低， 我真系唔系好识法规， 即系抌低度咧就啊就可以照顾到啦咁样。但系听你咁讲，其实佢攞出嚟纸嗰时候都有家长，即系父母个名噶嘛，即系一定要追查到边系父母噶嘛。 同埋你过境啊，各样嘢啊，都会查到记录噶嘛，佢全部都有晒记录，知道边啲人出入啊，当初喺边度生啊，边个系佢父母啊。咁如果佢中港兩地合作，其實佢一定會查到嘅。 係，咁 係啊。 如果話撇開即係話依個情況咧，但如果一般嚟講，即係一啲雙非兒童佢真係有困難咧，其實即係你哋有咩辦法可以幫到佢，或者係點樣處理啲福祉嘅？ 喺香港係的確，佢哋如果係真係經濟困難嗰啲係好大問題嘅，因為佢如果佢比如佢真係好困難，需要申請綜援咧係好難申請嘅。佢要揾一個香港人兼加係攞緊綜援人同佢一齊去申請。咁當然佢又要查曬佢內地各個地方佢有冇身家嗰樣嘢啊、收入啊，咁佢先至會發啦。咁好多時揾唔到嘅，佢真係好時佢咁啊，未必揾到呢個人。或者有時有啲人幫佢一陣又唔會再幫，咁就好多時就會遇到個困難。咁同埋有啲家庭都有啲變故嘅。如果佢家庭冇事嗰啲，佢阿爸阿媽齊全，有啲有嘢做嗰啲，其實佢都免得過，佢都唔會想去申請即係援助嘅。咁另一個反而佢哋係希望嘅就係自己可以攞住個申請證喺香港做嘢，咁就睇下可唔可以一路照顧細路仔喺度做嘢。咁比如最近嘅外勞，咁好多人都好著約去問嘅，即係係咪可以做外勞又可以照顧細路。咁最大嘅問題就係外勞係唔可以喺屋企瞓嘛。咁我唔知呢啲如果係政府可以鬆啲嘅，佢又可以做外勞，又可以即係放工時間翻屋企照顧細路仔嘅，其實都一舉兩得嘅，我覺得可以諗嘅。 咁阿施麗珊睇返今次即係被遺棄男童嗰個個案呢，即係假設啊，如果佢媽媽即係最後都冇嚟香港接返佢嘅， 咁其实呢个男童喺香港系冇亲人噶嘛，又冇朋友噶嘛。咁其实佢最后会点算咧？ 负责噶啦，社福类似通常应该就会攞上去法庭咧，就要判嗰个监护令俾翻社署嘅。咁跟住就会安排佢去儿童之家或者系啲寄养家庭咯。 嗯， 系。我哋睇到报道咧，就话而家系社福类处就会向法庭申请一个保护令啦。咁、如果假设佢法庭又批咗啦。咁咪变咗嗰个保护令就而家变咗就监护人就变咗就系社署啦。咁、变咗佢咪都仍然可以继续即系寻找佢个父母，跟住咧到时 你可以一路揾一路睇下个父母出唔出现噶嘛。 哦，咁到时又要法庭颁翻俾 佢 再判过噶咯。 系啊系啊。 系。 咁但系个细蚊仔其实佢咁样即系喺个院舍度等个法庭判，咁其实会要等几耐先知道即系点算嘅？ 其实唔知噶，如果佢个父母一直都揾唔到咧，就真系就喺度大噶啦。咁、但系我谂个，如果小朋友喺咁嘅情况之下，仲要咁瞩目咧，我谂对佢嘅心理上各样嘢都紧要嘅。所以我谂系都要有啲心理辅导俾佢啊，等佢了解啲咩事啊。同埋我就觉得佢父母就尽量出现好啲啦。因为有阵时呢啲咁自细无端端咁嘅事件，其实对个小朋友嗰个心理创伤系好大嘅。同埋个安全感，有阵时有啲嘢唔系净啊，你有冇咩寄养家庭啊，或者儿童之家，有阵时有啲童年嘅伤害或者系嗰啲嘅问题咧，其实有阵时系唔可以有其他嘢代替咯。咁所以我就觉得啲父母要谂咯。咁当然我都睇下中港政府会唔会都喺呢方面，其实都知道有啲问题出现噶啦。咁有啲又比如喺内地升学有啲困难啊，或者系过咗嚟香港佢照顾上啊。咁我覺得可能喺呢方面，我覺得中共政府應該大家坐低傾傾，其實呢方面點樣幫？你企喺個細路仔角度，點樣去幫呢啲細路仔？真係喺無論升學啊，或者照顧上，點樣去安排會幫到佢哋咧？ 好，咁啊，多謝曬施麗珊嘅電話。咁啊，施麗珊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副會長、副主任。咁啊，其實即係話遺棄兒童咧，其實真係唔可以隨便做啦。咁、所以即係施麗珊即係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講嘅，大家都要注意，即係其實就唔好隨便遺棄啦。咁如果有問題，咁應該要尋求協助啦。 同埋即係咪即係頭先我講啦，即係呢啲小朋友喺內地係咪都可以俾翻户籍佢咧？